轻松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开心嘅星期五，各位 DSE 考生开考啦，加油努力，我系梁继章。 哇，星期五啦 ，Happy Friday！ 我喺呢度咧，祝福跛强，好快就入你嘅 holiday。 唔做得咁样吓， 我觉得 OK 喎、啊， 我祝福佢喎、啊。 我即系我意思，我意思真系要祝福得好啲，再即系祝佢早日康，有冇讲祝佢康复啊？ 有，我冇祝佢早日康复，我即系话我祝福佢啊，好快有佢嘅 holiday， 我日日都有问佢噶。 哎呀，有啊，真系噶，仲借支拐杖俾我。 系啊，不过搵唔到啫嘛。 唔系，我觉得佢系搵到，然后等佢抌咗。 唔系，我搵到，但系我男朋友呢个，佢以为我自己用，你明唔明啊？ 唔系，你已经做咗仙界，仙界要铁拐你啊嘛。 系啊，冇错。 妈，你好翻啦 吓，多谢。四月二十一号星期五、啊、有个亲戚嚟咗探我啊。 吓，边个啊？你有亲戚？ 系啊，我会好好照顾佢。 叫咩名啊？ 认真对待佢，咁大家都同我企埋一边。 咁你边个得噶？ 佢就系 DSEE。 哦， 难激我。 加油加油！ 加油啊！ 同我努力努力。 Yeah！ 好，期待得成好成绩。风骚跑人支持大家吓，继续努力啊！ 我都有啲开心嘅嘢，一阵间翻嚟同大家分享 啊！因为咧，我撞咗一个我哋嘅大 fans 啊，佢话佢好中意我哋三个噶， 哇！ 到你靓女嚟噶。 同日开始我哋三小时嘅节目，各位 DSE 学生们啊，考紧试嘅朋友们啊，加油加油，努力努力，雷暴警局仍然有效。 千山也定能踏过。 拍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今日天气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咁啊吹黄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下个礼拜骤雨逐渐减少。 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李嘉勤嘅《红日》送俾所有考生听下， 努力啊！ 只要盡咗力嘅話就得噶啦， 冇錯、啊， 加油加油， 係 啦，我哋都要加油，因為其實咧，我覺得有時候好開心嘅就莫過於咧喺街嗰度咧會撞到一啲咧我哋嘅聽眾好支持我哋。琴日我好開心啊！做完節目之後嘅話咧，我就去咗呢個中環街市嗰度咧，就作為一個嘅活動嘅司儀咧，就要去嗰度做 rehearsal。點解先去到嘅時候嘅話，有一位靚女飛撲過嚟攬住我， 點解冇飛撲我哋？ 我真係好開心， 係啊！我知你成日想嘅，我知你成日想嘅，點解我從來你有聽眾，我有聽眾，點解冇人飛撲啊？ 我知你係嘛？我幾明。明白你， 你真系清楚， 因为我都有呢个谂法。 你我都有呢个谂法啊嘛，你主动谂 唔得， 就唔好被动被。 我哋讲过啦，有时男女即系佢扑我就得，我唔可以扑 系嘛？你讲得啱， 我惊我扑埋佢闪开， 系啦， 跟住你扑咗喺度， 哎呀， 你就系咁样扭身跌脚， 一定系咁，我话俾你听。 好，你继续。 系啦，咁跟住我好开心啦。咁佢自我介绍，佢就话咧，佢系一位环保嘅艺术家，佢个名叫做彭淑仪 Agnes 啊。咁因为咧就喺中环街市，佢搞咗有一个咧好大型嘅一個藝術品， 佢、搞噶。 因為佢要整一個嘅藝術品嘅話，其實因為咧就有活動，其實講緊嘅就係要支持碳中和嘅一個活動。咁、其實與會嘅亦都會有好多個唔同嘅喺環保方面嗰啲先鋒，同埋咧就呢方面嘅專家。咁、其實都會有啲講座活動咁樣咧，就推動咧就碳中和 環保意識。 係啦，咁其實如果係大家都即係要可以支持一下嘅。嗱，咁跟住咧佢就同我咧就見咗面啦。咁跟住我就哇，點解會咁樣？因為我唔識佢嘅。咁、但係通常如果有啲咁熱情嘅朋友嘅話咧，咁我都一定。 一步先， 我唔会好似你咁嘅，我就迎上去。 佢系会即刻走，即刻即刻。其实嗰个可能都系佢 fans 嚟，即刻即刻。你是不是马小强啊？ 冇错， 可能佢人哋想问，佢一定即刻即刻，佢就跑啦。 仲有人哋啱啱喺度搭火车落嚟遇你嘅， 你是不是马小强啊？可能 系啊，系啊，咁啊错过咗咁样嘅机会啦。咁跟住我同佢倾开偈啦，咁佢就话俾我听，佢就因为佢好中意听我哋嘅节目，咁而且咧佢就系我哋嘅 fans 嚟嘅。咁當然我就係話啊，你又支持我哋嘅節目，講我哋都會好支持嘅，就係每一個喺度從事緊嘅，就係啲環保藝術工作以及係環保嘅一啲嘅活動嘅。咁、所以我哋就話，如果係咁嘅話，就即係佢喺度傾偈啦，咁大家亦都有一啲嘅即係交流啦。好開心有一種咁嘅互動，咁我覺得係一種好大嘅動力嚟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就話，我專登一定會喺個節目度咧同兩位拍檔講一講，咁亦都可以俾大家知道嘅就係，我哋默默喺度做緊節目嘅話，有好多朋友都係覺得個節目都係一個精神嘅食糧。 所以我哋每日咧就喺一个即系一间房里边啦，但系房外边有好多好多嘅人喺度听住，一齐好似一齐做节目咁啊！听网上嘅朋友们佢哋嗰种互动啊，好似一家人咁啊，好开心。 系咯， 我记得早翻两个礼拜咧，我话俾你听，我有唔系去呢个大美督嘅。啊，唔係佢，嗰個小白路啊，即係而家好似唔係叫呢個名啦， 幾蚊杯嘢嗰度 啊，係啊，其實喺停車場咧，我嗰日冇講嘅，就係有一家人咧，佢望咗我一陣，因為我嗰日咧咁好嘅空氣咧，我冇戴口罩，咁啊嗌咗我名，跟住好遠話，我哋追你嘅節目㗎，我今朝都有聽啊，咁樣， 咁你有冇考佢啊？ 係啊， 今朝講到乜嘢？ 我哋實考嘅嗬， 佢梗係咁講㗎，遇到你唔通我冇聽你節目，我聽咩人康康咁 咁 其實可以 為 你 聽咩人康康都係好好嘅。系咪？ 系啊， 是听马小强都等于听我哋噶啦。 唔系，我觉得又话俾阿 Joy 听啊，早两日都撞到个 fans 啊，系啊，因为女士好 有冇嗌声声声声啊嘛嗱，各位见到马小强嘅 fans， 唔好嗌声声声声， 切勿嗌佢声。 如果唔系两秒内就唔见咗佢。 冇错，你一定唔好咁。嗱，一系咪咁？由而家开始，我哋嘅密码就系声声声声。 好。以后边个喺街嗰度见到个声生声杀， 系是但一个好唔好？ 系 即系我哋嘅 fans 嘅话，我哋嘅密码就系声生声 杀。我私人俾四个人化佢， 咁你唔好走咯。 我梗系唔走。 你嗌你声生声杀， 你讲乜嘢啊？ 啊，佢一个好优雅嘅女士，满头。 白髮，但係好優壓著條裙咁樣。佢退休人士，佢話好中意聽我哋嘅節目。佢每一日咧就做聽完我哋十點到一點咧，佢先出動嘅，去食飯啊，去 shopping 啊，做指甲啊等等 嘅。哇！日日都做指甲啊！哇！嗰個隻手 係咯，揾隻手 日日都去做指甲， 每日去做一隻。 一隻係啦，佢個手指咪 咁做唔做腳甲？ 日日都去做指甲。真系一定系好， 唔系差唔多噶啦，大佬，你明唔明啊？ 啲生冇负担。 星期一你做完第一只之后，跟住咧，你第十日之后，你翻嚟又做翻第一只啊嘛，重复再重复。 喂，我成日谂，即系我太太以前都有做，而家冇做啦，即系嗰啲叫咩胶夹定 蒸胶夹啊嘛， 所以好复杂，我见过， 系啊，又要晒落个灯度， 打又烦，擦又烦，你自己擦唔到，咁你日日做， 我帮你擦啊， 系啊。有俾一个锤头锤仔， 搵啲牙咬。 哎呀， 我咪就系自己胶夹都可以咬佢。 系， 同埋做咗之后好多嘢都做唔到。 好多嘢都做唔到噶，同埋你自己本身嗰啲夹咧，佢要磨到佢好薄噶嘛，所以你生出嚟嘅时候系有段时间要 suffer 嘅。 冇错啦，咁佢好中意听我哋节目嘅，特别听片段人间啦，佢会喜欢。咁啊，开心又听，唔开心嘅剧佢都听嘅。但系佢话最怕就系 grit grit 啊，最怕你嗰啲 grit grit。 冇啦，而家冇 grit grit 啦。 所以都有啲好耐啦， 冇龟龟一路好耐啦。我而家变咗呢个寻得快活人生， 正啊！今下个礼拜又继续揾阿志伟哥，系啊，我觉得 OK 嘅，即系喺街度真系。下次一定要聲山聲山， 係啦，記住啦，係啦， 我一定會影上去。 我覺得呢個 password 好正，嗱男男女女都好啊，嗱你見到嘅就係馬小強咧，固然係要啦，係咪？要見到大佬嘅話，都要係要聲聲聲聲，我哋就知道呢個係咩事。 喂，係啊，呢啲好型啊，易認啊，嗱啲就係唔係騙徒啦。係 啦，唔係啊，咁樣我都覺得幾好啊，就算係騙徒都好，佢嗌我哋，我都當佢係我哋嘅聽眾一樣咁樣去禮待。 好，跟住係咁，我想問下 Anis 一陣仲喺唔喺中環？ 會，佢喺中環街市。 展覽幾多日？ 我知啦，展覽咧其實有為期有成幾日嘅，冇錯。咁一陣間就會有個開展嘅儀式咁樣咯。 好，其實你講到咧啲環保藝術品咧，有時咧我都覺得好得意嘅。譬如話喺呢一個英國有一個跳蚤市場，我而家唔記得係邊一區嘅跳蚤市場，即係佢哋都有好多嗰啲你覺得冇用嘅東西咧，佢變成一啲好得意嘅裝飾品、藝術品，甚至係壁燈啊嗰啲咁啊。即係你會諗哦，佢有創意喎。 係啊，咁都得喎。 係啦，譬如頭先咪後你都講啦，即係啊。嗰位女仔 Alice 都有啲得意嘅作品啦。 我有一個覺得意嘅作品，我覺得真係幾好嘅。佢就係用一啲我哋去買生果，佢咪有一個嗰啲兜住嘅， 每一個蘋果兜住嘅白色係咪嗰啲啊？ 就係嗰個啦， 白色嗰啲 叫做咩？個網啦，係啦，嗰個網啦，佢就將佢嘅啦，係啦，白色乜嘢顏色都有嘅其實。咁譬如可能佢就會將佢嘅就係會係咁做少少嘅加工啦，跟住咧佢就會變成硬淨嘅，會變成唔同嘅嘢，即係例如好可能係一個筆筒啊，一個筆插啊，又或者係可以揾嚟擺一個杯啊咁樣嘅，咁我就其實可以將佢咪做大型啲咧，即係例如可能係將佢變成一個銀包，又或者係可以係一個 tote bag， 咁佢就哇五顏六色喎， 同埋嗰樣嘢冇用噶嘛， 佢整完出嚟之後嘅話就會變成好似啲攬咁樣， 因為本來係抌嘅， 冇用噶啦， 本來係抌噶嘛， 係啊，佢嘅藝術作品都係好有意義嘅，因為佢係會有回收，有好多嘅喺社區嗰啲我哋大家認為冇用嘅一啲廢物，將佢做成一個咧就藝術品，就係咁啦。 好，兩位睇唔睇得出我係用咩做啊？ 佢係流動嘅。它是流动的废物再利用 我这个艺术品都很正的 叫做龟强或者鸡强 或者龟强 又或者是鹌鹑地带 鹌鹑地带的老街坊 住了 这个地带几十年 由今天开始的话我们希望和大家有这个承诺记住在街上见到我们三个就跟我们说声 声声声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中学文凭试笔试今日开考，首个科目是英文科。在石硖尾一间中学的市场，有考生说上个星期确诊，两日之前检测转为阴性，相信戴口罩已经足够防疫。亦有考生说，虽然考评局今年没有规定考生要做快速测试，今早起床亦都提早做快测。有考生说，平日甚少外出，不担心考试之前确诊，亦都理解当局要求考生全程戴口罩的安排，但亦有考生说不习惯全程戴口罩，感觉不太舒服。校长周修略说，有个别学生漏填健康申报表，需要即场填写，但是影响不大，整体安排畅顺。他说去年气氛较为紧张，担心考生确诊或者成为密切接触者，但是今年校方防疫安排较简单，同时有为考生提供口罩备用，亦都有预备消毒搓手液，同埋安排进入市场的时候量体温。流感活跃程度继续上升，在今个月9号至15号共有47宗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或者死亡的成人个案，当中20人死亡。在今个月16至19号有29宗严重流感个案，当中17人死亡。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流感情况在今年明显反弹，严重及死亡个案多数发生在较年长的人士身上，死亡个案中大部分有慢性病或者没有接种流感疫苗，近期的数字和过去的季度差不多。小童感染方面，林伟信说亦都有学校出现爆发，暂时重症或死亡数字与之前的季度差不多，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他说接种疫苗不是百分百预防感染，但可以减低严重或者重症的比率。星期三凌晨，港岛多区发生停电事故，港灯说是由于维修保养期间意外接驳到一条没有记录的后备电缆引发短路，触发供电系统的自动保护机制影响供电。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代表卢伟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工程人员接驳了没有记录的后备电缆是难以想象，认为涉及人为疏忽。他建议检查程序要做好，做得更好，人员不能够只靠手上的文件和资料，要了解实际情况。港灯亦都需要再检视是否仍有没有记录的后备电缆。卢伟筹说，通常后备电缆都会接地以达至保护作用，如果高压电缆接驳了这些后备电缆，会产生很大的电流，出现短路。他又说，如果后备电缆多年没有使用，接驳之前要进行测试，确定能否承受高电压，控制中心亦都需要知道情况。国务院安委会决定挂牌督办北京市丰台区北京长峰医院重大火灾事故的查处工作。新华社引述应急管理部指派往参与查处的人员，将帮助指导北京市调查组的工作。报道又说，安委会要求依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找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迅速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问责。大火在过去的星期二发生，至今造成29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311点，跌85点，总成交30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5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11,662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 阿里巴巴89.7跌2.05元，腾讯控股352.8跌4.2，盈富基金20.52跌8仙，中芯国际24.95跌6.5，美团139.6跌8毫，李宁59.95升2.55，上汤2.55跌1.8，建设银行5.3跌2仙，比亚迪226.6跌1元，恒生中国企业69.3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8，日元133.97，瑞士法郎0.893，加元1.35，人民币6.885，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8点，跌19点。港金报18,760元，比上日收市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2.67美元，卖出2,002.8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呈祥道啦，咁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由于慢线有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呈祥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慢车，另外都有两宗的道路紧急维修提一提你噶，喺大角咀嘅大全街啦，咁大全街去大角咀道方向，近住大正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就系牛头角道啦，咁而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嘅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登记咗攞金曲入场证嘅朋友，记得喺4月22号同埋23号下昼2点至晚上9点，带埋身份证明文件嚟到九龙塘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广播大厦领取金曲入场证。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另外节目啦，星期五啊，咁今日咧一阵间会有呢、這、一个点唱啦，1873188啦， 你又知唔知啦？ 校长嚟咗啦， 校长嚟咗啦， 系啊，惊你啊！ 仲有十二点后咧就车路的士，潮潮大人咧今日真系潮潮啦，因为同大家咧倾下呢个改车嘅一啲心得、潮流等等等等。 喂，今日真系要交俾你哋两个， 唔好咁 讲。系啊，琴日你咧无端端插播同埋点唱咧，就喂帮我讲下呢啲嘢，我仲咩嚟？ 喂，佢系汽车王子嚟噶， 我梗系知啦。 因为我想知道，因为我琴日问你嗰几样嘢咧，我自己又试过，但系我都想知道其他人嘅睇法啫。 系， 例如话有啲车咧，有啲人希望个马力。如果你讲够马力再劲啲，但佢嘅车本身系咁嘅啫，咁咧就会加啲悬挂电脑落去，咁咧加咗之后咧，一开咧，又再俾多三四十匹你嘅， 哇，咁劲啊， 系啊， 你赶时间啊， 但系 佢系， 但系如果你 因为我一分钟翻到屋企， 系受唔起嘅， 系 或者嗰 只顶都唔顺， 唔系唔系爆炸嘅，即系会加速佢嘅 寿命， 寿命咯，即系我听闻啫，咁所以我咪要求证一下咯。另外咧就我琴日问你另外一样嘢，就喺个车嘅前面个冚加个顶巴，即系话嗰个硬横硬，因为啲车咧一掟弯嘅时候咧，如果加咗个横硬咧，就好似你手咁样拱住，咁咪会成架车 hold 住，即系会成架车。运然一体咯， 掟弯啫， 因为佢漂移啊嘛，要 你好好地转弯， 呢啲系可以 投资啫， 喺条路嗰度掟弯， 所以要同我哋嘅专家潮潮要倾咯，系咪？当然讲紧嗰都系啲合法， 冇错啦。大家如果有啲咩问题都要问下嘅， 系等架车个架构比较。扎实嘅啫， 知道。 好，喂，嗱，网上咧有个人咧就嗱，好多时咧有啲人摆呢啲相咧，有少少我哋叫公审啊吓，即系你睇佢咁样。咁有个人咧就喺讨论区咧摆咗一张相，就系、是、有间咧茶餐厅买咗一个嗰啲炒鳝啊，中唔中意食鳝嘅？ 超中意 啊，鳝糊啊， 好中意。 不过整得好食咯，如果系要整得好食，系咪比较难整啊？ 唔系啊，好容易啫嘛，但系你要劈咗嗰阵泥味咯。 系啊， 系、 okay, 啊， 系啦、 啊， 有机会食盘龙鳝。仲开心啊！ 好，继续。 OK， 好啦，咁样 嗱，呢个由此可以证明咧，梁启超个人个心地系点？我摆明咧，佢欺负，佢仲要喺度奇奇奇。 盘龙鳝，我哋只不过唔想继续咗讲盘龙鳝啫嘛。 嗱，欺负呢个定义咧，我哋一阵间用五分钟讲讲。 系啊， 欺负。 你觉唔觉得佢成日都觉得我哋两个喺度袭击佢噶？其实我哋望 下你先， 我只不过望望你系，唔理你。 先生，不如咁样，以后我哋讲先生就要停，好唔好？ 好，梗系要啦。 先生，好啦，讲第一样嘢，万用。已经有听众啊，即系 send 咗 message 嚟讲先生啦。 好嘢， 仔女 ，OK， 阿 Moon 四个 人 啊， 自己人 啊。好啦，咁其实佢摆上咧，因为呢一间铺头，我又觉得呢一个做法几好嘅，讲明有几多嚿。讲明有几多嚿，即系你叫呢一个 盘龙鳝， 唔好投诉我， 未必系盘龙鳝，我唔识啊， 鳝 啊，蒸鳝啊， 蒸鳝 呢一款菜咧系有十二嚿， 系 加钱$68， 好啊， 好啊， 听落 OK 系嘛， 讲到明， 好，咁跟住咧呢个人买之后，其实佢唔满意咩咧，佢咁细嚿噶，咁样咯，咁但系佢将佢张相影咗上去。之后咧，啲人就话：其实你有冇行过街市啊？即系啲人就话：其实你知唔知鳝几多钱啊？ 好贵噶， 好贵噶， 系啊！ 嗰啲网民一致就话：你其实你有冇喺街市自己买过？人哋仲要整十二嚿啊，细极都叫做一嚿鳝啦，系咪先 多啊？ 同埋佢知唔知个鳝嘅身形其实系真系咁噶？ 系啊， 佢系会由咧大碌咁一路粗一路变又落个尾巴嗰度。 系啊， 你唔可以话人哋 咁样。咁所以大家就觉得咧，佢嘅所谓投诉啦系。不 唔成立， 唔成立嘅，因为大家 唔成立啦。 喂，老兄，不如话翻你边间，我嗱嗱声走去买，即系反而变咗一种。 讲真，十二嚿$60嘅话系好系抵嘅， 系 抵嘅，即系正常价钱 咯， 系啊， 就系咁咯。 嗱，你如果你食个腩嗰度又唔抵啦，有个窿喺度切咗出嚟咁唔抵。 你有冇指明我唔要腩咁样啊？你买 净系要中间， 我要最大嚿嗰几间， 嗰啲最大嚿。 OK， 即系你买又会咁样嘅， 系啊， 咁咯。咁但系都系讲笑咁讲，就其实佢系咪宣传紧啊？反面宣传啊？ 哎，有機會喎！ 喂，呢期點解咁多海鮮嘅？我都記得今日今個禮拜佢就係頭禮拜頭嘅時候有講過啦，係咪？ $70 七十條嗰啲 係 啊， 魚仔啊， 係啊，啲魚仔 街市嗰度啊嘛， 係啊， 咁即係咪因為呢一排真係都難搞啊？ 難生意難做啊！嚇，會唔會係咧？真係 唔知啊！ 但係都唔係都好貴嘅嘢啊，我覺得。即系如果你讲紧话，即系买鱼啊，又或者系买海鲜啊，或者翻去煮饭啊，都唔算系啊， 都有上下价，即系你可以买啲平啲嘅， 系啦， 鱼都有$20啊，$30条嘅，细条啲嗰啲咯。 嗱，不过讲真，如果系食海鲜咧，我中意我宁愿贵啲新鲜。好似咧，圣旨咧嗰日我行个街市，我真系格价，格咗一档咧， 佢姓重田嘅系嘛？ 识唔唱歌噶？Pure pure lips， 哇正呢、這个好，你中意呢个？哎，仲要系来自日本嘅，哇， 原来来自日本，我一嘢就拉佢翻屋企啦。 听讲咁圣洁， 后生嗰啲唔识 系啊， 系啊唔识噶啦，同你圣洁， 系啊，因为 见 到有啲一百蚊。又有八六蚊斤，於是我最幸 一斤有幾多隻到啊？幾多碌 八支到啦， 八六蚊啊， 係啊， 都唔平喎， 係啊，真係唔平啊！但係我最後揀咗間我認為都好新鮮嘅鋪頭，新派有幾個後生仔喺啲馬路邊，即係唔係街市裏邊。开嘅海鲜档，你哋有冇翻衬过啊？ 冇。 而家好多呢啲铺头。 佢做咩街？做咩街啊？ 即系街铺咁咯。然后佢有几个缸 铺嚟嘅， 铺嚟嘅，养住啲蟹啊，全部游水新鲜嘅。咁、我就问佢：咦，有冇圣旨啊？佢话有。然后喺个雪柜攞出嚟， 咩唔系新鲜咯？ 全部嗰啲都系冰 鲜嘅。你 讲系啊？佢嗰就35蚊一只，算贵啊！即系比头先我。 你仲貴過頭先？ 係啊，但係我覺得佢嗰啲真係好啲，因為街市嗰啲咧有啲又好似乾掹掹啊咁樣樣。我真係 我唔同意你講嘅嘢，係 感覺嚟嘅啫喎。其實 呢個佢純粹佢自己係作為一個消費者，佢、自己嘅選擇。 你嘅目測覺得佢乾爭， 佢反而中意冰鮮喎。 係啊，反而中意冰鮮。 因為如果你話你因為講緊嘅就係話海鮮係要新鮮啊，新鮮嘅話點會係冰鮮咧？ 佢嗰啲未死可以冰，好似蟹咁，佢空運嚟香港都係冰住佢嚟嘅，唔死嘅啲蟹。 我明白啊，我明啊。咁但係其實我 個性質一樣， 我感覺上我會覺得就係、是、 個性質都 係 一樣咁嘅。佢、 你覺得佢未死嘅？ 肯定係未死嘅，死咗唔得㗎啦。係、啊，我伸咗隻手指，咦，佢有呼吸。 唔係啊，你都冇事啊。你系啊，你死咗，你难讲。其实我觉得你系 试下，你试下摆喺雪柜，你将自己摆喺雪柜两日，睇下你系咪仲系好新鲜。 好啊，到时你开雪柜，你嗌我咯。 系 啊， 都算啦。你讲嗰啲嘢，其实有时我都觉得就我完全唔明噶。即系其实如果你要买海鲜， 我以 为佢要买冰鲜，系啦。 我以 为个 价钱 系冰鲜，第二个仲要价钱贵，咁佢就觉得好啦。咁我觉得好难讲嘅。我正系想同你反驳嘅咧，就系话其实有时咧，新鲜嘅海鲜唔代表佢一定系贵嘅，但系只不过系睇下佢多唔多。当做，同埋其实要睇下嘅就系佢系咪喺休渔期之前后啊等等嘅咧，所有嘅环境因素都有影响嘅。我有时我会点样咧？我会买一啲嘅就系我叫佢做眼仔蒸蒸鱼。有时佢哋一粒咧，咪有好多嗰啲好似三文鱼一条条好细条咁嗰啲，其实嗰啲系好新鲜噶，好好食噶。但系你话话好贵咧，佢一啲都唔贵，可能讲紧20蚊嘅话，已经有成六七条，你可以翻嚟煎，系啊，好好味噶。 嗰啲系咪 鲍鱼？ 除咗眼仔蒸蒸鱼，我可以同阿马如佬点讲？唔该，俾几条眼仔蒸蒸鱼我咁 啊，平嘅。 你一行去嘅时候，你见到佢一兜咁样咧，总之佢就系新鲜，跟住你见到都系另新嘅，啲眼睛都蒸蒸蒸蒸， 即系啤住你， 好似小甜甜啲眼咁样，水晶眼嘅。 唔好买我， 嗰啲就系好嘅鱼，系啊，你买嗰啲咪得咯，系啊，你唔需要话即系我一定要买成。我百几蚊一条游水海鲜嘅，根本就唔需要。其实嗰啲系好鲜。 佢真系街市达人嚟嘅，其实讲咩佢都答到嘴嘅。 唔系啊，我下次我又搵一日同佢一齐去街市睇下边个买嘢。 系啦，你拣嘢咁有性格系咪先？你中意拣冰鲜贵啲嘅？ 系啊，因为你拣嘅嘢嘅逻辑同我拣嘅嘢嘅逻辑系完全系南辕北辙嘅，所以我觉得我惊我会扔。 抵你啊！抵 啊！佢一扔嘅时候，佢嘅黑风就飞走咗啦。 抵你啊！ 呢个系乜嘢原因啊？ 呢个系 物理嘅原因嚟啊！ 飞脚定律啊！I didn't mean to hurt you. I'm sorry that I made you cry. I didn't mean to hurt you. I'm just sad. I was feeling.Insecure. You might not love me anymore. I was shivering inside. I was shivering inside.I made you 嘅星期五嘅早上，仲有十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十二点半。现在廿四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9%。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嘅《风骚快活人》。电话点唱今日十二点半开始，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记得咯。网上情缘，落雨嘅时候，你会谂起啲咩呢？有时当我见到路上边孭住重重嘅书包，外边再披一件雨衣嘅小朋友、学生仔，我会谂翻嗰啲读书嘅日子。当年学校距离我屋企唔算太远，每一日都会步行翻学，平时就冇乜所谓。但遇上大雨嘅日子，翻到学校咧，可能下半身包括鞋鞋袜袜都湿晒，所以嗰阵时翻学一遇到落雨咧，就会换上一对雨靴去应付路上面嘅积水。嗰、那个日子距离好远，不过偶然间见到其他小朋友，都会想翻起校园嘅种种，老师嘅面孔，同学嘅笑声，好似就喺身边。在耳边一样， 蝶翩翩，半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跌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惜光阴爸爸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童年的日子以前以为永远可以拥有，谁不知转眼小学过去，转眼中学过去，回首已经是很多年之前的事。不过校园的种种和同学玩开心的情况，偶然还在脑海里面飘过，你呢？还记得当年那种快乐的校园日子吗？ 话咁快就到了今天，旧阵时我变了今天的我，没有了童真的心，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想当初仿佛好似昨日，往事我一一心中都记清楚，只可惜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莫笑我又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再有蜜蜂飞过，但我也未肯高歌，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深深中只想起那故旧，那稚气种种，今天改变得多，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浪上情缘。好多人都说人生好像一架火车，有人会从不同的站上来，亦都有人会从不同的站离开。这些人包括可能是你的同学、朋友、亲人、父母。无论你们相处的时间几快乐，但当他们的站到了，始终都要离开。那些陪我到过童年的各位好同学、好朋友，今日你们好吗？ 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续聚，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朋友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那天再 教组联同学友社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2023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喺呢个星期主要科目陆续开考，至于好多人考嘅生物科，大家又准备成点呢？4月22号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记得听住 奋发时刻 DSE 主持钟杰良、吴宝成， 为你请嚟张竹山英文中学生物科科主任汤凌盘。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啦，翻嚟啦，风骚快活啦，快到11点嘅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到今日12点半。 冇错啦，一阵间嘅话就会有我哋嘅校长同我哋一齐玩游戏问问题嘅，你又知唔知？ 你同我你准备好呢个问题？ 我梗系准备好啦、 啊。我到今朝仲喺谂紧啊，有冇啲好啲嘅答案呢？ 系啊，我知啊，我明噶， 可以 check 到校长啊嘛。 系啊，希望佢答唔识答。 冇错啦，十一点后继续翻风骚快活人啦，而家先听听11点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放松快活人第二个钟头十一点十三分，欢迎我哋嘅嘉宾。佢就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张富华校长，欢迎张校长。 张校长早晨， 校长早晨， 校长你唔使理呢个四眼嘅，佢咧答问题咧系好阻时间。 系啊，冇错啊， 好无谓嘢。 其实佢真实嘅身份咧，佢系一个校工嚟嘅。 佢系前 校长，我哋支持有教无类嘅。 三位主持人早晨啊， 早晨， 早晨，早晨，校长都费事理你， 系唔理你咋？ 校长是好的，是啦，因为他要主持公读。 是啊，好。定校长很紧张啊，其实。 我觉得是有点紧张。但因为这个校长是文质彬彬的。 嗯、哦，多谢你。 咁你即系意思系之前上嚟嗰啲 啊？唔系啊，游戏质 咩？你讲咩？ 系啊，校长即系话以前嗰啲好粗鲁咯喎。 系咯。 啊，真系。 讲嘢嚟就 系啊。初嚟报道啊嘛，咁啊，梗系唔好讲咁多嘢住啦，认识下个环境，认识下大家先啦嘛。 咪咯， 系啦，系啦，开始嚟。 校长话：咦，呢班人原来咁样。 哎呀，我嚟啦。 有啲后悔添。 有啲后悔就做咁样。 好嚟，小张张第一个问题。 好。 校长，嗱咁啊，各位同学，你哋有冇睇一啲粤语片咧？咩梁醒波啊、靓似白，以前做一啲嘟嘟查查撑嗰啲戏咧， 好中意睇啊！ 校长应该有啦 吓、啊。 你仲记唔记得以前啲官啊？嗰、那个腰间有个呼拉圈。 系啊，我知啊。 嗱，呼拉圈大家都玩过啦，点样你知啦？一个圆圈围住个腰部啦。好啦，呢、這个本嚟一个腰带。点解会系一个呼拉圈形状嘅咧？咁样，如果大家记得戏里边咧，佢就会咁样托住个嗰个圈咧，咁托下托下好似好型咁样吓，就好阔嘅呼拉块嘅，就基本上达唔到束腰嗰个作用。点解有个咁嘅呼拉圈咧？四个答案。好啦，呢个圈寓意朝政事情圆圆满满，系有一种咧好圆满嘅意思。第二，因为当时佢哋腰带上面有好多装饰啊。太细根本摆唔到，只有一个大圆圈先摆得晒。第三，代表官府嘅阶级，做官就有呢个圈，等于而家啲制服部队咧，咪膊头有咩粒星啊，一画啊，即系诸如此类啦。 即系有啲系冇嘅。 嗯，官做官就有， 做官就有， 代表做官， 即系代表阶级啊嘛。 系啦，代表一个官府嘅阶级。第四，呢个圈代表天下。当时有一句说话叫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圆者就是这个圈圈了。天下到底哪一个答案才是真的呢？ 我觉得像第四个。校长你怎么看 啊？校长凝重的样 子。是啊，校长想托自己。 校长好像考个 DSE 那样。 是啊，没带他。 校长考个、 哦、今天考英文又不是考中文。 阿叻啊，校长知。 我觉得一系就我会收集个范围，我觉得是三同四咯，三同四有机会咯。阶级同埋就 是、或者咁啦，我自己估计啦、因为我头先听阿计章 讲啦，梁同学 咁啊就话睇翻以前啲戏啊嘛，咁、就系因为睇翻好多以前嘅呢啲戏咧，包括嗰啲粤剧啦，之类都好啦，其实啲官员嘅装扮的确系有呢个类似呼拉圈嘅装饰噶嘛， 系啊，好多 咁同埋每次讲嘢啊，或者有啲做所一定要妥妥先 系 咪 啊？ 或者即系有一个好似就系、我觉得就系师啦，即系官府个官威啊，呢个阶级。咁啊，即系好少话出到嚟就。掂都唔掂下嗰个装饰㗎嘛，一定会喐一喐佢。 定係佢好牙定啊。 咁啊， 即係有时佢好牙定㗎嘛，佢又唔係啱啱好似我条皮带咁束住喎。 佢束唔到 㗎。 佢完全束唔到。 即係可能佢一定要咁样即係托一托佢先，佢先可以行到呢。 但係当然我冇真正即係接触过个实物啦。咁、但係你又会睇到呢，佢又唔会跌落嚟㗎嘛。 唔会㗎。 係啦，佢又会好似吊住咁样。 佢有嘢其实车住，即係唔会就会跌咗地下 即系会唔会好似我哋条裤咁样？其实佢有呢啲嘢，咪有条勾嘅喺后边嗰度搭住嘅。我谂佢应该有。 咁当然啦，我估计每一样呢啲装饰，一定有佢背后嗰个意义或者文化嘅原因嘅。咁、所以 D 嗰个咧即系天下嗰、那个一花园啦，咁嗰个咧嗱又似嘅，你问我，我觉得。不过如果你话 C 同 D。 即係收集佢嚟睇，就我覺得個人就可能 C 啦。 啊哈，係。即係其實你睇嗰個呼啦圈，你已經知道嘅就究竟佢係即係驸馬定係佢成佢係文官啦、啊、武官啦、啊，定係乜嘢咁樣係嘛？ 啊，即係可能如果睇翻實物，可能我估每一個官啊或者唔同嘅 rank 嘅人啦、啊 嗯、 可能佢戴嘅嗰個環啦、啊、都有佢啲唔同嘅特色嘅， 或者上面有唔同裝飾嘅， 唔同裝飾唔同顏色，或者有 可能有四嚿玉兩嚿鑽石咁， 係啦， 我估 有啲嘢黐喺度， 有㗎，有黐喺度嘅，係我從來都唔知道。我想問一問梁同學，其實你講嘅就係話點解嗰個呼啦圈係要大啲啊？定係其實嗰個呼啦圈有咩作用？ 嗱，我重新講一次，點解佢哋要攬呢個呼啦圈？ 哦，點 解唔用一啲腰帶咪好咯？捉好佢啦！ 啊哈哈哈 ，OK， 我都系倾向于， 因为佢冇实际用途噶嘛， 冇噶冇用噶， 系咪先？我哋而家唔会攬呼啦圈噶嘛，佢、就会啦。你从上面影咧，马小强嗰个腰带其实系一个呼啦圈， 佢唔可以唔攬噶，佢会甩噶条裤。 佢有42噶嘛，个腰围 系啊，但系佢低腰啊嘛。Forever 低腰。 系 OK， 我拣 D， 代表天下， 天下代表天下，唔会，我觉得。 即系而家咧，校长就拣三， 有乜理由话系天下啫？你咪天子啊嘛？ 我 代表天下， 我都觉得系 吓吓。你冇理由会讲呢个咩啊？系我先， 好阶级啊 ，D 一个 D 吓， 系啦，一 D 两 C， 有冇人呃先？ 系冇嘅， 吓圆满， 咁就 A 啦，我估 圆满，全部买圆满，三 A。 改唔改 样？ 改唔改？ 竟然系 accessory 啊！ 即系要戴呢个嘢，系因为佢有太多嘢叮叮当啷啦。 最后答案 boy 咁啊！ 哎呀， 咁可能 boy 喎。 三二一 ，boy 系 boy 嘅。讲翻啦，呢一种腰带大宽而圆，束不着腰，点解啊？因为上边有好多值钱嘅装饰品。西玉、花青、金银等等，好多好多，其中嘅奢华程度系代表住一种高级嘅，有 class 嘅，系远高于实用性，因为太多啦。佢、如果太窄，太摆唔晒， 系啊， 就系咁咯。 抵死咯！ 知多啲啦，翻嚟我哋继续你同我嘅问题，听住歌先。沿 路的火烧烫我，痛着我没转枷锁。烽火烧向我，扑灭我过去心魔。人路不死可再生，能路不必多降温。曾无极限，即管救我，灼痛我的眼。敢死队不愿招募，无需绑经，今天不用超度。身受伤老，狂能追之热七度，烧不了初步。水喷火翻腾，升起了蒸汽，积压出乌云，可扭转天气。你身高温中弱性受难未怕受罪未怕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一早归一根本不可分辨，用力辨认着我，用力验实验我，部分落下就落下我，逐段逐段再突破。当小角色解开压抑，当狠角色自然路径，水喷火翻腾，升起了蒸汽，积压出乌云，可扭转天气。身个温中弱小受难未怕受罪未怕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份豪景呢就 on fire 啊，11:24嘅廿五度嘅温箱咧收到87%，雷暴警告有人上到今日12:30啊 ，Calvin 咧我哋嘅靓仔啊吓，帮我哋咧 接听电话， 电话号码 18723888， 冇错嘅朋友们咧已经可以打电话嚟噶啦，好继续翻我哋呢个环节，你又知唔知道？跟住我哋又。细路长问问题， 点解突然间变得姓细嘅 ？OK， 好啦，头先你讲我话 on fire 啊嘛，当你 on fire 嘅时候嘅话，你就需要用消防员去救火啦噃。而救火嘅时候嘅话咧，我哋会见到咧就喺街嗰度咧会有一啲叫做消防山，大家有冇见过啊？ 有， 即系一碌咁样嘅啦。咁其实咧就又叫做街井嘅。如果消防员要去救火嘅时候咧，就要插佢个水喉嗰度咧，就跟住救火嘅。咁其实咧就系固定嘅消防设施连接水源嘅一个设施嚟嘅，大家要留意啦。好啦，问题嚟咯噃，街井咧，其实好多时候咧会喺佢出水口嗰度咧游上蓝色嘅，同埋其实街井咧系会有唔同嘅颜色嘅，咁究竟点解咧？最重要我要问嘅系佢喺个出水口游上蓝色表示乜嘢咧 ？A 佢用嘅系咸水 ，B 佢用嘅系淡水，定系 C 冇水，定系 D 经过处理嘅污水咧？ 其实救火嗰啲应该系咸水噶系嘛？ 唔系啊， 淡水啊， 好多种嘅水源噶， 系我哋 好得意啊，系、 okay, 啊，佢标志喺个出水口嗰度有一个蓝色，其实系想讲俾消防员听，究竟系 A 用嘅系咸水啊 ，B 用嘅系淡水啊 ，C 系冇水啊，定系 D 经过处理嘅污水咧？ 听闻有啲咧。唔可以用水添啊，用气嗰啲咩泡沫救添啊，有啲系啊。 喂，但系讲真，嗰啲街喉咧或者消防山咧，我真系好少见蓝色。 我冇留意，是啊、我唔敢讲，我唔知。 嗱，如果你讲， 唔系佢个出水口就唔系成个啊嘛。 我而家 系 问 出水口，出水口 蓝色啫嘛。系啊。黄色我又见过， 系、哦、你冇见过啫。我一阵间可以同大家解释嘅，系有嘅、嗯。 我知道、 校长，校长嘅态度仲认真过 D S C 学生。 你冇见过啊嘛？ 系啊，我冇。 诶，两位同学唔好拗住。系啊， 我知。 佢 challenge 咗我条问题。 我话我冇见过啫，所以咧， 先生， 我又会觉得嗱，即消防员佢要知道个水源啦、街井啦。咁头先你话其中一个即系第三话冇水啊嘛， 冇可能，我 即系呢个就应该冇乜可能， 应该冇可能，应该冇可能。 即系佢就算唔同嘅颜色都代表 污水都冇可能。 我反而觉得系污水， 用污水救火噶。 系、哎、啊，我唔知道啊。 处理过嘅喎，不过系处理过嘅污水啊。 系啊， 处理过嘅污人呢、這个系。 系啊， 咁即系话可能。 我觉得系 系系咯，即系一系就咸水、淡水嘅就污水啦，处理过嘅污水啦，吓、啊、咁样。 那将你拣边个？ 即系我哋由细到大，一般就应该系第一个噶嘛， 系咯咸水啊嘛，冇理由用淡水救噶嘛。 啊，不过嗱，你问得我估计诶唔会咁简单嘅， 系、哎、啊， 唔会一讲就中啊嘛， 系。 咁我只可以估即系会理解，可能就系最后一个啦，即系处理过嘅一啲污水啦。 我都觉得系。 咁啊，可能呢啲所谓处理过污水啊，唔会话好浪费一啲水源啦，咁亦都可能应该可能有成分喺入面系对于我唔知吓， 系咪 对 救火 嘅时候会有用嘅咁样吓、嗯啊，又唔会话做对成个环境有太大污 水， 嗯啊，所以我谂第四个啦， 两个 D 系咪？ 我估 B， 两同学 B 系用嘅系淡水系咪 ？B，OK，、 okay, 一个 B， 两个 D， 有 冇人啱？ 冇水， 咸水，咸水， 冇水， 咸水， 冇水。有水有水冇水冇水，要水要水冇水散水。 即系一系就有水，一系就冇水。 一系就咸水，一系就冇水。 系嗱，因为咧，我头先讲话我冇见过咧，其实我唔系即系挑战。 得啦，系啊，咁点？ 我觉得系哇，嗱呢个冇水啊，咁啊游咗个蓝色。 咁点解唔？ 可能系啲渠维修啊等等，我唔知点解。 即系喎，嗬。好，我跟你。冇水， 两个 C 系啦，校长到你。 咁系啊，又系按推理啦。咁、如果系咁，我谂 C 系 是头先讲的答案。 嗯， 好， 全部都是知啦嘛，系咪锁定啦嘛？ 系啊， 系啱嘅。系啊，嗱，其实头先咧就马同学咧系错噶，因为其实有好多种唔同嘅颜色，分别咧就系有红色、蓝色、黄色同埋 你讲整体啊？ 银色嘅， 整体 系啊， 冇见过咁多色。 有啊，佢讲嘅蓝色系一定有嘅。你要喺一个嘅就系主题公园嗰度，就系经过处理嘅啲污水嘅话咧，喺嗰个附近你会见到蓝色，系天蓝色嘅一个就系呢个消防栓嘅。 即系冇水啊？ 系经过污水处理嘅呢一啲咁样，咁如果你讲嘅我哋一般嘅咧系红色就系、是、淡水，黄色嘅话咧就系、是、咸水。点解会有咸水救火？系因为嗰阵时候咧，我哋系制水之前啊，即系啲水唔系话咁好嘅时候嘅话，系有黄色嘅，但系而家好多族。冇咧被取替噶啦，因为通常咧都系用呢个淡水救火 好 啲嘅。 你今日可以做水务处代 言人。系啊，唔系因为我觉得好 interesting 啊，而佢喺嗰个出水口嗰度咧就有一个蓝色，系表示佢就呢个系冇水噶。系啊， 但系咁唔得噶，如果佢真系好多商厦或者好多住宅有事咁点啊？ 佢通常唔会嘅，佢通常好少会系咁。但系如果佢万一真系有啲咩事嘅话，可能水管爆裂或者系点样嘅话，佢就要喺个出水口嗰度咧就要圈一个嘅蓝色，代表话佢系冇水。但系当然好快嘅话，佢就有一个水源。嘅供应咯， 好彩都撞中啫。嗱、 啊， 阿马同学，你唔使好啦，因为我哋嘅时间咧得翻好少，我唔想你咁赶啊，系咪？即系你讲嘢已经唔系好清楚，唔系我唔应咁讲，你讲嘢咧就好清楚。 你不如俾我问咗个问题，大家去思考一下，好嘛？吊桥效应，大家有冇听过？ 有， 梗系冇啦。咦，你有听过啊？ 揈下揈下啊！ 吊桥效应，其实咧呢个形容咩嘅咧 ？A 系形容一啲人嘅冒险精神 ，B 系一啲做人嘅道理。C 系关乎爱情 ，D 系关乎一啲商业嘅理论嘅， 做人嘅道理，咪做人嘅态度。 吊桥效应到底系关于乜嘢呢？系啦，就系、是、做人嘅道理啦，仲有爱情啦，同埋商业嘅，到底系边个范畴？ 商业， 我觉得系做人态度，好似你 唔掉 四个字， 唔 掉 唔掉，系啊，你系做人系咪？好，我商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中学文凭试笔试今日开考，首个科目是英文科。在石硖尾一间中学的市场，有考生话上个星期确诊，两日之前检测转为阴性，相信戴口罩已经足够防疫。有考生话，虽然考评局今年冇规定考生做快速测试，今早亦都提早起身先做快测。有考生话，平日甚少外出，唔担心考试之前确诊，亦都理解当局要求考生全程戴口罩嘅安排。亦有考生话，不习惯全程戴口罩，感觉唔太舒服。校长周修略话，有个别学生漏填健康申报表，需要即场填写，但系影响不大，整体安排畅顺。他话去年气氛较为紧张，担心考生确诊或者成为密切接触者，但系今年校方防疫安排较简单，同时亦都有为考生提供口罩备用，亦有预备消毒搓手液，同埋安排进入市场嘅时候量体温。流感活跃程度继续上升，由今个月9号至到15号，共有47宗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或者死亡的成人个案，当中20人死亡。在今个月16至到19号，有29宗严重流感个案，当中17人死亡。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流感情况在今年明显反弹，严重及死亡个案多数发生在较年长的人士身上。死亡个案入面大部分有慢性病或者没有接种流感疫苗，近期的数字亦都同过去的季度差不多。小童感染方面，林伟信说亦都有学校出现爆发，暂时重症或者死亡数字同之前的季度差不多，但不能够掉以轻心。他说接种疫苗不是百分百预防感染，但可以减低严重或者重症的比率。星期三凌晨港岛多区发生停电事故，港灯说是由于维修保养期间意外接驳到一条没有记录的后备电缆引发短路，触发供电系统的自动保护机制影响供电。工程师学会 电机分部代表卢伟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他认为涉及人为疏忽，建议检查程序要做得更好。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郭振华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认为是低级和人为错误，港灯要为事件负责。根据政府和两电管制协议计划，若果港灯平均恢复供电时间在65分钟之内，可以获额外 0.015% 的准许回报。按照日前停电情况，港灯可以按机制获回报。郭振华认为有需要设立最低的恢复供电时间，因为若果本港停电超过两个钟头，医疗、紧急服务和金融系统都会受严重影响。国务院安委会决定挂牌督办北京市丰台区北京长峰医院重大火灾事故的查处工作。新华社引述应急管理部指，派往参与查处的人员将帮助指导北京市调查组的工作。报道又说，安委会要求依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找紧组织开展事故调查，迅速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问责。大火在过去的星期二发生，至今造成29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230点，跌166点，总成交44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2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11543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88.8元，跌2.95元；腾讯控股350.8元，跌6.2元；商汤2.51元，跌2.2元。中心国际24.3元，跌0.3元；盈富基金20.44元，跌0.16元；美团139.7元，跌7毫；建设银行5.3元，跌2仙；李宁59.65元，升2.25元；比亚迪股份225.2元，跌2.4元；京东集团140.4元，跌2.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8，日元133.92，瑞士法郎0.893，加元1.35，人民币6.886，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4点，跌23点。港金报1873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2.33美元，卖出2002.4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青沙公路由于有紧急工程进行，去翻连翔道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线系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尤丽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的快线是需要封闭。另外，大角咀的大全街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大正街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咁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和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take your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洪大为饰演的盛江村在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总认为女方应该更多付出，而男人的重心要放在工作之上，还说事业不成功是男人的原罪。这位工作狂会怎样面对回归职场的太太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大家好，我是 Shiga 连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2:30点唱。再一次欢迎我哋今日嘉宾，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张富华校长。 张校长你好， 张校长犀利啊！ 系好，我好快系啦。吊桥效应其实关于咩嘅咧？系关于冒险嘅嘢范畴。B 系做人嘅道理 ，C 系爱情嘅理论 ，D 系商业嘅策略。 做人嘅道理定态度啊？ 做人嘅道理， 系啊， 道理，道理啊！佢做人就知系咯，都 做人嘅道理 啦。我 觉 得 校长觉得系咩啊？ 我觉得呢样嘢唔知会唔会四个其实都啱嘅。我觉得即系做人道理咁，你包括就系点样喺你处理爱情关系啊？点样去做生意？点样去灵活啊？我觉得即系呢样嘢系可以即系延伸去四个 choice 都得。 佢冇得 all of the above。 咁当然我拣 D 啦。 嗯， 拣商业。 商业。 即系点样喺平衡里边得到呢一个嘅利益咯？ 系。OK， 我拣做人。 投资能够得到最大值咁嗰啲咯，嗰种嘢。 即系冇一个人赚晒啦 吓。 系啊。 最好啦。 做人。 做人。 系咪即系 B 啊？吓 B。你咧？ 富贵险中求，爱情 好，全部 有冇 改啦嘛？有人啱，呢位就系藏王啊！ 哇！ 解释一下先，所谓吊桥效应咧，就是、一个人企喺个吊桥上面咧，你会个心卜卜跳嘅，同埋咧你会哇好惊嘅， 即系爱情。 如果喺呢个时候咧，你遇到一个人，即系响呢啲咁嘅环境，响个卜卜跳嘅时候，你遇到一个人咧，你会。好自然，好容易地咁样觉得呢个人系啦，呢、這个就 即系心勃勃跳， 冇错啦。好不，我哋要将个时间交俾校长，因为原来咧，我哋打开咗啊 校长嘅心扉啊，知道佢原来以前人生好精彩。 好，正好交俾校长。 好，咁咧就过往嘅经验里边咧，都有参与下民航工作嘅。咁今日咧就 校长原来飞机师嚟 嘅， 曾经啦， 所以今日就想 封烟，拖住个夹啊。 咁啊，嗱，几条问题咧，考下大家啦。咁啊，浅入心先啦，吓，好唔好啊？嗱，第一条，咁啊，成日都话飞机嘅黑盒啊 ，black box 啊。即好簡單啫嘛，點解要係黑色或者其他色或者唔知咩色咧？係啦，咁啊問一問大家啦。嗯、A 就紅色就加有啲紫色嘅其實。 嗯。 B 鮮黃色或者橙色。C 就淨黑色。 嗯。 跟住 D 咧就淨黑色就加啲灰色嘅。 嗯。 即 你讲个系飞行记录仪啊嘛，系 啦， 系啦， 嗰个 black box 系冇错啦，个飞行记录。 黄色， 其实唔系 black， 黄色加橙色，我肯定。 橙色加黄色， 肯定 系冇错。 系啊， 因为唔系黑色嘅， 易睇到， 唔系黑色， 即系三位同学都拣。 系啊，黑色咪睇唔到咯，系咪啊？ 系 啊，跌咗落海。 啱唔啱啊？校长 系啱。 好耶！我有资格做飞机师 咁啊，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 黑盒啦，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我哋叫飞行记录仪啦，即系记录晒所有嘅即系飞行资料啦。咁你一定要揾得到佢啊嘛，如果有咩嘅事故，咁所以一定要系先识啦。咁其他嗰啲嘢纯粹系即系作扰乱大家。 辛苦你啦，校长。 其实咧，我都早知道佢唔系黑色嘅，但系咧，我想问校长个问题：既然佢唔系黑色，点解低威叫做黑盒咧？ 嗱，其实你 后知嘅就我唔知 道。嗱，好多解释嘅，即系黑，即系你照翼，即系其实佢入边好重要嘅嘢啦。咁有啲亦都人话黑盒就系因为佢当日用嘅嗰啲嘅铁啊，即系以黑色为主。咁所以即系有呢啲嘅统称咁样。 明白， 好多谢校长。 或者要执翻对个蛇嘅话，都唔系一啲好事。 系啦，当然啦，当然 嘅嘢， 的确系。好，第二条， 好第二条啦，嗱头先成日问我喂阿校长你咪 captain 啊咁样，我本身唔系嘅，我只系个 second officer。咁但系我会问大家啦，你又做乘客做咗咁耐啊，咁其实喺机舱入边咧就即系最少有两个位啦，其实咁有左有右嘅，嗱即系我哋喺入边睇翻出去吓，喺个驾驶舱入边入睇翻出去嘅时候，咁你估啦吓，阿 captain 啊机长啊，会坐左边定右边，同埋点解？嗱，明唔明啊？即系 个驾驶舱里面嘅话，佢会坐左边定坐右边咧？ 佢坐左边定 坐 右边？系啦，点解咧？嗱，咁第一，其实就冇分嘅，即系 free seated。咁佢中意嗰日入到去，咁入到去咁有位咪坐咯， 唔系 A 啊 B 嘅，冇限制。 但系咁喎，校长，我哋唔知道咧左右两个位咧，佢哋望到或者掂到嘅嘢同唔同？如果佢哋譬如举例，佢哋前边嗰个驾驶盘，我当啊，有啲驾驶嘅位嘅掣系一定喺嗰位，咁佢咪坐嗰位。 系啊，即系 基本上一样嘅。 佢弹嗰个掣，我 而家现代嘅飞机基本上系两边都差唔多嘅。 OK， 咁好啦 ，B 啦，咁坐右边嘅。机长要坐后右边嘅，就是、因为是安全理由。嗱，你估下先啦吓。C 就左边就是、要求嚟嘅呢个系。系啦，咁 D 咁坐右边呢、這个系每一间航空公司嘅即系要求。即系总之右边就系代表权力啦，或者吓。坐嗰边。 理由嘅，我觉得系 B。应该有安全嘅理由，佢一阵先解释，咁即系有啲解释啦，系咪？ 系梗系第一啦， 我拣 B， 我拣 D。 嗱，我重复一次好快吓 ，free seat 啦，即系任你坐啦。 唔系。 第二个咧就系右边，因为即系安全理由。 系。 C 就左边，就系、是、一个即系标准嚟嘅 standard 嘅。咁 D 咧就系、是、总之航空公司自己 assign， 总之坐右边就系习惯啦咁样吓。 B。 你讲佢系讲紧系所有嘅航空公司都 assign 咗嘅，就系话系嗰边就 系 嗰边。 系啦，系大部分。 因为系即系原因系因为航空公司 assign 咗。 系啦，即系 会咯，系嘛 ？B for boy， 我拣。 B for dog， 我拣先。 B、C、D 都有人拣。 系啦， 好，校长有冇啱？ 有冇啱？ 有，三个有一个中咗。 中个正确答案系。 好，正确答案系 C 啊，左边。 又系你。 点解嘅校长？ 咁咧就嗱，记住 校长多谢晒。 嗱，左边咧就点解系要俾 captain 坐咧？因为其实一直以嚟嘅飞机嘅发展咧，佢哋嗰个嘅我哋叫做引擎啊吓，即系以旧时嚟讲嘅单引擎开始啦。咁啊，引擎咧佢嗰个嘅转动咧，喺物理学上又叫 P factor。咁其实就让架飞机咧系会有倾左嘅，即系向前行嘅时候倾左啊，嗰个嘅倾向嘅。咁如果嗰个系负责嘅机长咧，或者我叫 pilot in command 嘅，咁佢坐左边咧系有助于可以控制到架飞机比较容易啲。 蹬翻佢啊？ 系啦，蹬翻佢嘅。咁蹬翻意思就系话喺嗰个嘅控制上面。咁同埋一般机场咧，亦都有一啲嘅航空嘅升降规则咧，就以左边嗰个我哋叫做circuit 即系回旋咧，以为主嘅。咁所以坐左边咧都系一个standard 啦。 好像很复杂，但是学到嘢真的。 是啊。 所以基本上就算机长去了洗手间你我哋。 可不可以坐过去的？你可不可以坐过去的？ 都要坐。 又点啊？ 即系坐座位会点噶？ 你中间会唔会有嘢？你揽过去嘅时候咧， 都系嗰句啦。嗱，即系自己唔好乱坐啦吓。 唔得噶， 即系你哋 唔 可以坐佢位。 诶，基本上就唔好搞人啦，即系人哋坐嘅位， 咁样就赖你。 但 咁当然嗱，我强调就休息嘅时间咧，轮替咧。咁啊，梗係比較更加即係高級少少啦，或者高級副機長啦。咁可能佢會坐佢個位去繼續 monitor 下飛機。 但我想問咧，人咧會有唔舒服嘅時候啦。如果突然間機長唔舒服，嗰程機佢真係揸唔到啦，咁係咪由你哋頂上？ 基本上係。咁你睇下短程定長程啦。短程係兩個，咁自然就係頭先我講右邊嗰個啦。咁啊睇下咯。咁嗰個行程嘅情況 有冇試過啊？有冇試過？ 我自己生涯裏面就未試過。 我想問下咧，臨到降落啦，機長講嘢其實係邊個講？ 機長咯，係咪啊？ 機長 captain 通常都係 captain 嘅，亦都係每一間航空公司有唔同規定啦。有時可能 captain 覺得今日唔係好想講嘢，有時都會俾我哋啲叫 second officer 講，不過大部分都係 captain 講。 多數都係。 今日咧，其實我哋好似由校長變咗飛機師。 係啊， 今 日 飛機師同你玩遊戲 啊！ 今日 係啊，有 cool 魔同你玩遊戲。 好，時間關係啊，咁啊，大家同我翻嚟啦。 第三題。 係啦，嗱，準時放學啊嘛，要係咪？咁啊，第三條嗱，坐飛機坐得多啦，大家。咁有廣體客機同埋即係窄體客機啦，即係 wide body 同埋 narrow body 嘅分別㗎嘛。咁唔好理你即係坐大機細機先啦。你入到去呢，嗱，咁你坐窗口位，你記住窗口位，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有啲嘅位置嘅窗口位上面有個細嘅三角形。 有。 咦。 因為我記得 我知揾嚟做 網上有人問 嘅，有人講過， 睇睇啦嚇，咁啊即係重複啦咁啊。A 點解咧？第一就係、是、一個特別嘅標誌，就係、是、俾航空公司我哋嚟做一個嘅劃位用嘅啫。冇乜分別嘅劃位啫，即係幾多行咁啊？整個三角形咯嚇。咁啊 B 又係即係你坐呢個位咧，就要俾多啲錢嘅。因為你都知啦，你可能某啲位隻腳伸長啲，舒服啲，咁啊俾多錢咯。咁啊 C。就是有關呢個飛機安全的一啲嘅相關嘅原因嘅。D 就讓或者我哋講嘅空中服務員啦、空姐、空少啦，去見到呢啲標誌嘅時候咧，就會格外可以俾到乘客某一啲即係更加好嘅服務啦。 係 先。C， 我仲知道揾嚟做乜嘅。 C 係 馬同學，唔好跟一笨。 我跟你哋。 哦、 我 试， 我跟， 因为呢条可能头先听你哋一路我问嘅时候，你哋好似心里已经有数， 系啊， 早已经知道。 我仲未出嘅，仲未出嘅，仲未。 因为之前 Facebook 有摆过嘅人， 试试 系嘛？即系三位同学都拣， 拣唔拣啊？拣 拣 拣， 系啊，跟我哋先， 啱 唔 好？ 正确答案系 啱嘅。 好耶！ 我哋俾你打爆嗰个机噶嘛？ 咁我又想问啦，嗱，你唔好斋估啊！你以你嘅认识，点解？ 因为嗰个位嘅话，其实就系嗰个点咧。如果你有啲咩事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用嚟咧敲爆嗰个玻璃嗰度，喺嗰度求生。 啱唔啱啊？我唔记得啦，我记下其他人试咯，同埋其他嗰几个答案唔似咯。 大家记住啊，你坐飞机唔系坐巴士。 啲巴士 飞机入边冇，飞机入边冇一个锤仔俾你，有咩事咧敲爆玻璃咁走出去。 如果系安全，唔知啊。 我唔记得啦。 嗱，其实呢个三角形咧系好细嘅啫，就唔系每个位。 唔系每个窗口位都有噶嘛，有啲有，有啲冇。 咁佢呢个位咧，其实就系近飞机嘅翼啊。 嘅翼系啊， 嘅翼嘅。咁其实。都有幾個位係有呢啲三角形嘅黑色三角形嘅，咁係讓啲即係空中服務員啦，係嘛，甚至乎如果即係機長真係有必要離開機艙出去睇嘅時候，睇到架飛機外邊嘅環境，尤其是睇到對翼同埋嗰個 有冇着火嗰啲係嘛？ 冇錯啦，睇到嗰個嘅引擎啊，即係有冇冒煙啊，或者有咩情況啊？咁其實有呢個山嘅位咧，就容易睇得最清楚嘅。意思就係咁解，所以係 C 係即係同飛機安全 系有拉能。 其实咧，我都问喺个控制室里面噶嘛，佢点睇啊？ 佢咪走出两只，有需要佢走出两只， 但系呢个系尽量唔会离开驾驶舱嘅。诶，通常系啲即系空中服务员帮手睇咯。 但系校长啊，其实咧做得空中服务员同嘅飞机师，佢点会唔知道边个窗口最容易睇到咧？最睇嗱，各位呢个窗口先睇得清楚。 其实我哋都知道我哋坐紧机翼噶，唯一望出去机翼就知啦。 飞机嘅设计咧，永远都系将最应该安全嘅嘢咧系。做到噶嘛，展示到噶嘛。咁喺忙亂嘅時候，如果空姐或者空少佢哋要好多嘢係啦，要處理嘅時候，佢見到呢、這個或者記得呢個三角形， 我睇曬三角形，睇曬三角形。 咁所以下次咧，如果你有機會真係坐到呢啲位咧，留意一下呢個三角形啦。 一定係望正嗰個機，嗰、那個叫碌，嗰、那個叫 engine 係嘛？ 係啦，個機翼。 好啦，好咁啊嚟啦喎。喂，第四条咧就会低啲嘅。咁我哋成日都讲咧吓，啲空中交通即系嗰啲嘅控制员啦，即系 ADC controller 咧，同机师咧有好多对话噶嘛，有好多指示噶嘛。咁其实啲机师咧搭嘅时候咧，好多时或者纪律部队都会用 Roger。 系。 咁嗱，大家做电台啊，咁你点解啊？即系点解要系要用 Roger， 唔系 Peter， 唔系 Mary？ 咁啊A。習慣嘅啫，純粹叫開咪 Roger 咪 Roger 咯，唔叫 John 咪唔叫 John 咯。咁啊 B 係代表係特別係一對一某一個人嘅尊敬，所以我用 Roger。C 係一個標準嘅要求啦嚇，即係 standard response。D 咧就係話，如果你用呢個名咧，就係一個祝福嚟嘅。 呢個好難啊！呢個我都有問過自己，點解成日叫 Roger 嗬？ 系啦，点解唔系 Peter Mary 啊 ？Over 系梁同学，请你开麦啊！好 ，Roger 咁样，咁点解你话 即系收到个意思啊？嘛系咪？ 系听到就 Susan 咁样，唔系咧嗱，系啦，快啲咯，时间关系。 C 系乜嘢话校长 ？C 系一个标准嘅要求嚟， 标准要求啦， 标准要求 咁系标准要求啦，系啊，唔通玩咩？ 等阵我改尊敬有一个人， 应该唔系 尊敬 C。哦，系两个 C 一个 B， 有冇人中？ 有冇人中？ 两个 C 一个 B 有。 系 答案咧？ 答案系 C 啦，当然。即系点解一定要用 Roger 咧？嗱，其实而家就好少用 Roger 嘅，调翻转。 而家用咩 嗱，想首先讲先啦。咁其实以往好多年前咧，继续通讯唔系咁发达嘅时候咧，就用 Morse code 噶嘛，即系 摩斯 密码噶嘛。咁啊 ，do do do 就代表 R。 一段 咁代表 R 即系 received 即系收到，哦、收到即系做嘢啦。 系啊， 咁所以佢就会用翻呢个 receive。咁其实喺佢即系四几年嘅时候咧吓，咁啊民航世界国际民航嗰个嘅组织就定咗，就如果你要答嘢话，哦知道啦，收到，即系我哋广东话收到，其实就用 Roger。就代表就係呢個 R 啦。咁但係去到1957年度咧，咁又改啦。咁而家就唔會用 Roger。 而家 係 叫乜嘢㗎？ 嗱，有幾個嘅。而家通常用 copy 嘅啫。copy copy 或者叫 Wilco。Wilco 即係 will cooperate， will do， 即係會收到做。 係。 甚至乎或者我哋叫 affirm， affirmative， 即係肯定。做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大家就會問啦，即係 Roger 就係咁解。 好嘢，知道啲 校長啊，收到唔做住咧，搞乜嘢？ 係冇嘅，呢啲係唔係 得佢咁嘅態度？ 有 係點啊 ？Stand by， 即係未做住， 係啦，係啦，一個字嘅啫。 佢應該改英文名叫做 Stand by 嘛？ 問唔問到最後一條？ 咁樣，如果你要點唱咧，時間就要留翻俾你嘅歌曲，因為 定係一陣間你點唱，我哋喺稍後幫你播。 好 嘛？你问、 啊、 你 拣， 你可以 拣。好，最后一条啦，咁喺我哋做飞机嘅时候咧，就有一句嘢好得意嘅，就叫英文啊 ，George， 你嘅人名啦、，George is flying the plane。George is flying the plane。咁点解咧？ 揸紧飞机 系啦，佐治揸紧飞机。咁代表咩咧？第一 A 就系真系有个 pilot 叫 George 咁样，即系驾驶飞机啦。B 就系代表一个特别。嘅控制飛機嘅方式，即係操控飛機嘅方式。C 就係代表機師嘅一個翻工嘅我哋叫做編排 flight schedule。OK， 咁啊 D 咁啊代表咗即係嗰個機師一講呢句嘢咧， 就要有一啲相应嘅要好快嘅一个嘅action 啊，一个回应咁样。你觉得系 George is flying the plane 会唔会系 George is flying the plane？ George is flying the plane。 我谂系 D。 你觉得是 D， 即是代表一个 有 危一角，系啦，一讲呢句嘢就机师要即刻回应。 我估系佢啲密码或者暗号，即系可能系咪俾人？ 咁当然都系暗号嚟嘅， 系俾人哋 hijack 或者即系俾人哋。 嗯，好，咁啊，估下先，大家 A、B、C、D。 A 系咩话 ？A 系代表真系有个人叫阿 George 咁啊，揸紧啲嘢。 系啦 ，B 咧 ，B 咧， 收窄啦吓，咁啊，即系究竟你觉得B？C 就系即系代表咗翻工嘅时间啦，安排啦咁样。 D 啊 ，D 好 C 啦 ，C 我觉得有危机，即系可能俾人哋骑劫或者总之有啲，总之有事发生啦。 一个 C 两个 D 嗱，基本上咧就冇人啱。嗱，好快答，应该系 B 啊。George is flying the plane 咧，其实真系一个动作，就系头先阿梁同学喺麦熄咗之后问我啦。就飞机师好得闲嘅 ，autopilot。咁啊，揿 autopilot 或者其实咧就会用呢、這个。即系 Fraser， George is flying the plane。咁呢个叫 George 咧，即系就系想当年咧发明呢一个嘅自动导航嘅嗰个人叫 George Debison。咁咧其实就用翻佢系啦，系啦，咁啊用翻佢嚟当系一个即系纪念佢啦吓。咁、所以 即系佢而家揸紧啦，即系意思嘅就 系 用紧呢一个就 系 自动导航。 系啦，我哋就唔会time for autopilot system 咁样，好似好老土。不如话我哋有个 phrase 叫 George is flying the plane。 即系有个位 揸紧飞 机。 好嘢！ 好，快脆脆咧，就要麻烦咧校长喺度，你要读出你嘅点唱嘅 歌就一 名单 好，咁有一首都比较旧嘅歌嘅，但系呢首旧嘅歌咧喺我心里边咧即系历久常新嘅，八十年代嘅小东乐队。咁其实。他们出了唱片其中一首主题曲就是种子、种子当然是代表了、他们的生长的生命力突破还有不怕艰辛、向上、延伸生长、盼望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众特别是努力的中六的同学、中学文凭试的考生加油努力 好，咁我一阵间为你播出嘅歌曲喺十二点后吓，我哋先要播呢一首歌曲啦，好吗？ 好，多谢校长。 Okay, 好，多谢校长。 Yes, Captain。 多谢大家。 小强 is flying the plane。 中午十二点钟啊，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吓，雷暴警告仍有效嘅，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88%。翻嚟我哋做一个钟头嘅节目，首先会有车路的士翻嚟，再继续见面。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咧？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系风骚快活人啦，电话号码18723888，而家可以打嚟咧，十二点半可以点唱。 车路的士， 车路大人潮潮， 大家好，又见面啦。 潮潮今日咧轻装上。 上陣啦。 冇錯，袋都冇，幾舒服。係 啊，兩手揈下揈下，佢就行入嚟啦。 正啊，灑脱啊， 冇錯。 而我哋今日咧更加灑脱，就係講下改車。嗱，我哋講緊合法嘅可以接受嘅改車，就唔係一啲咧，例如話我知道有啲人咧好中意咩啊，其中一樣改車就係貼一啲嘅叫做啡紙或者黑紙， 唔得 嘅，嗰樣係唔得嘅。雖然咧，無論係為咗隔光，因為熱天咧就好熱嘅車，但都係唔得嘅。佢好似有一個安全嘅指標， 有個安全標準嘅。 某一種就得嘅，佢但係再深色就唔得嘅。 冇錯，同埋就算喺嗰個安全指標裏邊咧，我哋貼咗嗰只叫隔熱紙啦，咁其實佢擋咗好多 UV 嘅。咁我哋就算做咗嗰只嘢之後咧，我哋都要同運輸署入紙申請翻嘅，要話俾佢聽我哋已經貼咗呢張嘢啦。咁通常佢都會批嘅，如果係最淺色嗰只。 但係咁嗱，我哋覺得其中呢一樣嘢有少少爭議性嘅，就係而家咧，如果你想達到嗰個隔熱啦，你又唔可以裝嗰啲啊嘛，你整窗簾喎，但好似窗簾咪得 嘅 喎。 系啊，呢个系一个差唔多叫做法律罅嚟嘅。 咁我觉得有少少争议性， 隔阳光嘅一个挡咁样。 但系你完全拉晒，我都睇唔到入边。 真系睇唔到。 其实睇唔到。 咁其实我都唔建议做嗰只嘢嘅，因为如果有乜嘢意外起嚟咧，都 出边 嘅 人系完全唔知你里边发生咩事。 你已经睇唔到出边啦，唔止人哋睇，你都睇唔到出边啦。另外而家 有争拗嘅，咪譬如你保险真系发生咗问题嘅时候，咁其实你如果有嗰啲嘢喺度嘅时候，你系包唔包咧？ 但系你知唔知我哋以前见得最多系咩车会有呢啲？保姆车。 哦，冇错， 因为嗰啲咩郑秀文啊，举个例啊，未必系郑秀文啊，即系总之系啲靓靓嘅歌星、明星啊，嗰啲红人咧就唔中意俾人，哇，嗰个边个边个咁啊，咁就拉晒窗。 除此之外，系方便你喺里面度换衫，所以嘅就系啲外景车都有嘅。不如咁样啊，我哋先嚟一个定咗乜嘢叫做合法改装先啊，好唔好 啊？可以啊，咁其实咧香港大家要好小心嘅，咁唔系乱咁改你都叫做合法噶。咁我哋要留意翻个法例啦。咁点样样为之叫做合法去改？改咧，咁譬如以我部车为例啦，佢AMG 啦叫做，咁其实佢本身一出厂嘅时候，佢已经有好多跑车嘅喺晒个车身上面嘅，咁我就冇嘢需要搞啦。但系啦，如果系 你有嘅，你俾多啲钱， 系啦， 因为嗰啲 option 要买 嘅，系。咁但系其他车基本款嗰啲啦，咁佢出厂嘅时候系冇嗰啲嘢噶嘛，甚至乎硬件设备上佢冇一啲嘢，譬如叫顶巴、底巴嗰啲嘢，咁但系因为本身个车厂。佢最高配置嗰架车系可以有嗰啲嘢嘅，咁喺嗰个情况底下，其实低配嗰啲车可以加翻晒嗰啲嘢喺佢哋架车嗰度嘅，咁嗰啲系叫合法嘅改装，例如咩啊，大嘅壁力、大嘅刹车碟，跟住甚至乎本身外观上面有啲嘢系唔同咗嘅，咁嗰啲其实佢哋都系可以后加上去而合法嘅改装嚟嘅，咁呢个 算唔算啊？ 其实如果假设咁讲啊，车厂本身顶配嗰一部系有嗰啲。包围嘅，其实全部都可以搞嘅、 但你知道啦，其实咧而家一般人咧都希望一啲比较有独特性嘅包围噶嘛，即系如果车厂指定个个都系嗰啲咧，就未必个个中意。 冇错，咁所以咧，其实车厂咧佢哋都会有好多款嘅，咁譬如佢哋讲紧本身基本款嗰啲，佢哋已经有跑车化嘅包围俾你拣嘅，但你上到最顶级嘅时候，佢哋真系有一堆叫做真有实际效能嘅，譬如甚至乎风刀啊、大尾翼啊嗰啲。咁其实都系嗰句啦，要原厂真系有嗰样嘢，你加上去嗰啲先至系合法嘅嘢。 而且系每一架车都唔同嘅， 冇错，每一个 所以你一定要留意 每一个型号啦，自己要真系好小心睇清楚。 其实而家咧市面有一啲叫改车公司啦，即系佢会帮你改加好多嘢。我谂最好咧稳阵计，你问下佢先。呢一个我加咗系咪合法先？ 冇错啦。 如果唔系咧，第一。隨時俾人抄牌啦。第二，就算當你真係冇人，即係咁好彩冇人抄到牌，你到驗車嘅時候咧，你都過唔到。 係啊，過唔到驗車好麻煩㗎。同埋假設咁講，亂咁改嘅時候，咁其實會對你嗰份保險都有問題嘅。即 係 發生意外嘅時候，嗰啲全部都會牽涉咗好多好多雪球效應出嚟嘅，即係會好多一連串問題。 新嘅合法改裝嘅話咧，好似我聽講有一啲新嘅一啲資訊，可以想同我哋分享下，係嘛？ 咁譬如我啱啱我自己走去做一樣嘢嘅，咁其實我換咗車。胎咁其实都算系一个改装啦。咁系咩咧？咁其实我哋去到嗰个马力嘅车款嘅车胎，其实选择已经唔多啦，得某几个型号啦。咁当 A 同埋 B 啦，咁我哋原厂跟咗 A 型号嚟俾我。哇！咁就一攞车过就话：喂，唔系，好嘈啊！即系经过路边每一个凹凸，我架车都 feel 到噶。佢嗰啲已经大噶啦，啲细嗰啲凹凸，每一个嘟嘟嘟嘟嘟嘟，咁佢就系透过声音同震荡入晒嚟个车里边嘅。 其实你要求高啫，你嗰款车已经好好 了。我都以为系，咁点知啊？跟住我就再揸咗好耐啦。其实而家两年几，啱啱好旧嗰套胎用晒啦。咁我就试下转 B 款嘅车胎咯，都系同一个级别，同一个叫都跑车胎嚟嘅咧。 一轉上去，所有之前的微震盪同聲音完全消失到無影無蹤。 有冇咁神奇啊？ 就係啊，咁神奇！ 真係車胎， 車胎，我連盲測喎，我坐開我部車嘅乘客，佢哋唔知道我換咗車胎，突然間佢哋都話。哇！ 咁靜嘅你架車， 靜咗咁多，舒服咗咁多嘅，即係完全兩個感覺。佢性能上面係冇分別嘅，依然咁好揸，但係佢純粹嘅舒適性突然之間，我諗100%大提升。 原因係乜嘢呢？ 原因咧，其實嗰個車胎佢嗰、那個叫胎窩側邊黑色嗰個位置，嗰、那個硬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嚟嘅啦。咁佢如果有嗰個輕微嘅緩衝咧，其實佢就將嗰啲叫做微震盪啊、聲音已經喺車胎層面度化解曬啦。咁所以係入唔到車身裏邊咯。咁所以係舒服咗好多。 咁、那個價錢咧？ 一模一样，两套车胎系就全部系 咁。我哋 点 知啊？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点样走去喂？我要到正嘅车胎咁啊？即系我点样可以拣到你而家第二套咧？ 咁真系要去问人啦。咁譬如我自己都系咁，其实我一开始已经知道，其实呢两套车胎其实佢哋直接对手啦。咁但系咧，好多人都会讲，喂，唔系、哦，我用开嗰套根本上同另外一套冇分别、哦。 嗯 其实好多人都系道听途说咯，所谓咁、其实真真正正你要揾一个系试晒两套胎嘅人，一问之下先至会知道两套胎个分别系咩啦。 哇！ 咁如果有兴趣嘅，私底下问下我，同大家讲下边一个车胎。 我想问下车房嗰啲哥哥， 系、 车 房 哥哥 都有机会会知，但系因为咧，其实我都问过嘅车房啊，甚至乎换车胎铺头，佢哋同我讲咧就话：，诶，唔系两套其实出嚟个效果差唔多嘅啫、但系唔系啊，实际一用上去嘅时候， 用家就真 系知道。好 大 极大嘅分别嚟 嘅，会唔会好似你上集咁所讲嘅，就系喺嗰啲即系咩车会，你哋 group 有有有有， 你一定会讨论呢啲嘢， 大家 讨论 咗好耐，呢两套胎之间个选择系点样拣咧 ？OK， 系啦，咁其实琴日咧，我哋都好开心啊，讲过呢样嘢嘅时候咧，咁当然啦，就阿大佬佢清楚好多嘢啦，咁啊讲紧嘅就话仲有一啲估唔到嘅就系合法去改装完之后，甚至乎会影响到嘅就系你架车嘅耗油量嘅。头先我都系好快咁样同阿潮潮。讲一讲，我先知道，哇！乜原来有啲咁嘅嘢？你讲紧嘅就 系 你讲嘅咩 悬 挂式嘅电路啦。 因为有啲人咧会希望架车咧再推高少少嗰个马力，喺一个安全嘅情况下，就会装一啲悬挂电路。 系啦， 咁 系点嚟嘅咧？ 有一部嘅德国嘅跑车，我都装过嘅。價錢都唔算好貴，咁亦都唔係好複雜嘅啫。咁但係啊，我後來我記得我好似想拆翻佢，我唔記得 嚿嘢，真係有嚿嘢。 我心裡有少少後悔，揸咗一輪之後，我而家突然諗唔翻個原因，但我係想拆翻佢嘅。 會有咁嘅狀況嘅，因為其實咧嗰一個系列嘅改裝配件咧，有三個方向可以揀嘅。第一個咧就叫外掛式電腦，第二個咧係叫電子油門。第三個咧係叫做 mapping 係咩嚟咧？佢將你個行車電腦去調校咗， 冇錯啦。 咁樣咧，其實三款我都試過曬噶啦， 所以問你一嘴， 身經百戰，即係可以分享一下。咁其實咧，外掛電腦同埋電子油門。都會有同樣一個問題出現嘅，咁樣佢哋一開始你揸落去，你真係會覺得自己部車直接大力咗好多 啦。最初真係好似好開心。 冇錯，你一出車嗰下，喂，明顯分別嚟嘅，又係兩部車咁樣。 好可有分別， 好 大分 別。但係咧，其實佢哋背後一個原理係咩呢？就係你踩同等深度嘅油門，其實佢係透過嗰個電腦仔，佢係俾多咗油落去嘅， 所以耗油量會多好多。 耗油量多咗好多出嚟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就要自己諗清楚啦。咁去到第三款我剛才所講的 mapping 是什麼來的呢？其實它真的有些、叫做外國的公司科研來的，它就透過電腦它將一個重新寫出來的扭力和馬力的曲線放入你的電腦裡面， 即是其實是電腦的 program 來的， 就是在你的車本身的電腦裡面它已經幫你控制好了、其實呢我們的車的動力是來自於什麼？其實就是我們的燃油啦、空气啦、点火时间，其实就俾咗两样嘢我哋嘅啫，就系马力同埋扭力。咁样嗰个新嘅一个 mapping 就去调校咗呢啲嘢咯。咁其实大家讲开呢样嘢咧，知唔知道马力同埋扭力个分别系啲咩嚟嘅？ 马力就系即系嗰个点讲咧？ 巅峰系啦。你譬如你睇住个叫转速表啦，个转速上到顶嘅时候，嗰啲系马力嚟嘅。扭力系咩呢？你低转速嘅时候，一二千转，你一路用住嗰啲系叫扭力。咁、所以大家就谂翻啦，平时自己个驾驶习惯，究竟系会唔会脚脚油都落到底，踩到个转速上到顶？ 唔会啦。 其实可能九成人都唔 会，我都唔会一踩踩到底。 就真系好少人咁做。所以其实咧，真真正话个马力，大家用得到嘅时间好少嘅啫，少之又少。 所以要注意嘅反而系个 扭力啦。咁其实个扭力就 系 讲翻你每一次部车开始喐嘅时候。 候带动你部车嗰啲全部都系扭力嚟嘅。咁、所以咧，嗰啲 mapping 其实佢哋重新再写过一条曲线就系咩咧？佢会将嗰个扭力提前俾咗你嘅。咁、所以咧，咁咪你每一次嘅起步已经轻松咗好多咯。咁、实际个效果出咗嚟咩啊？除咗部车快之后，嗱，我哋改车唔系一定下下建议大家揸飞车啊，去到好快啊。但如果你做得啱嘅话咧，其实基于你同样嘅驾驶习惯，你踩油都系俾咁多落去嘅啫。其实你嗰部车系会悭油咗嘅、即系你同 唔使踩咁深已经行啊嘛。 咁所以咧个效果实际出嚟啊，你同一个油缸同样嘅油入咗落去咧，你个里数系会行多咗大约10% 出嚟嘅、 我真系都明白我最近帮我整车嗰、个哥哥仔帮我做咗啲咩啦。佢、就讲帮你重新调校嗰个电脑，佢就话你个感觉上你会觉得就系你悭油咗嘅。咁我当然唔知道你噏乜啦，即系唔知讲咩一缸嘅话你可以行几多。你而家又可以行几多咁啊？即系数字嚟嘅啫。咁我就真系实质去试下嘅，就系话咁我就系同一缸油。我平时又翻工放工翻工放工。以前嘅话好可能我就系五日我就入、入啦。跟住我而家嘅话系变咗六日啦。 其实争咗好远噶， 争好远咧， 即系真系悭咗好多 钱。同埋你 揸 嘅 时候 个感觉爽啲， 系啊，爽啲噶。 因为有啲咧， 好 似阿边个咁啊，踢都唔喐咁啊，即系踩落好似。即系叫完佢做嘢之后咧，啊嚟啦！你有啲车 系 咁噶 嘛？同埋你飙到你踩嗰只佢， 冇错， 系啊，跟住先， 唔系踩好唔咁 佢 先 收到，不过等阵先做，佢咁噶嘛？ 即刻我就谂起我爸爸洗车时嗰部车咯。 但系有啲车就唔系嘅，你一掂就轰，哇！即刻已经怼前嘅啦，咁就好爽咯。 系啊，所以其实嗰一个咧，我都建议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啦。咁、其实真系唔系一定系为咗揸快车噶，咁纯粹系以悭油角度去睇嗰件事，你真系悭。有咗嘅，所以讲紧你嗰个成本可能系讲紧4-5千元左右啦，有啲去到6000元嘅。咁但问题你就计翻咯，你每一次入油都悭紧油嘅时候，你可能一个月至个半月，即系假设一个礼拜入一次油嘅人啦，咁可能你个零月已经回咗本。你之后嗰啲已经悭紧钱噶啦， 但对嘅车有冇唔好嘅影响咧？ 其实唔会嘅，嗱、又系建基于做得啱，因为其实坊间咧有啲系用一个我哋所谓嘅罐头程式、即系佢系唔系阿 A、B、C 均入到嚟，佢都系同样嘅灌翻咗落去嘅，咁嗰啲就要小心啦。咁、因为咧，如果做得啱嘅，佢真系因应每一部车，佢独立帮你写一样嘢嘅，甚至乎佢会同个车主沟通翻嘅。咁咧，你究竟系你真系想追求个终极马力嘅，你转数要踩到上顶佢去到最快嘅，定系话你纯粹系日用我要扭力大咗方便我起步啊回旋处唔会踩极步车都唔肯去啊嗰啲情况，咁佢会沟通完知道你需要啲咩，佢再帮你微调嘅、 好啦，就朝我想问嘅就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同车龄会唔会有关咧？即系可能其实有啲嘅就系、是、如果你几多公里之后或者你已经系10年嘅话咧，唔使冇得医噶啦。 咁 你咁样怼佢嘅话都系冇用噶啦。 调翻转 会唔会咧？ 有少少分别、但调翻转个概念啦，系最新嘅有啲车系做唔到嘅，例如系咩咧？最新嘅德国马。佢系做唔到呢一样嘢嘅， 因为佢 set 咗一个 系啦， 喐唔到佢。 最新嗰一代佢个电脑系封死咗嘅，系完全喐唔到嘅。但系褪翻上一代之前嘅嘢啦， 反 为全部都得嘅。 我前做 系啊，所以反而就旧车其实做完出嚟之后咧，个效果更加明显。 明白， 因为大家系已经用一个更加先进、大家谂嘢嘅思维去帮你调教翻而家真系市面上面需要嘅嘢咯。 就食咗 supplement 咁样。 其实咧讲到马力咧，阿潮叔点样睇 turbo 呢一样嘢啦？有啲车咧佢 come with 有 turbo。去到某一个位置，你嘅转速去到突然间好似开窍咁啊！突然间狂飙噶嘛！如果个马力即系个 turbo 劲嗰啲，其实我有时会觉得，如果控制得唔好或者你个人个驾驶技术系唔好咧 ，turbo 有时会带嚟啲潜在嘅危险，因为佢系突然间一开咧就狂飙。 冇错啊，因为其实如果讲翻最明显嘅，可能系10多年前嘅车啦，咁、其实佢哋嗰种所谓大 turbo， 即系个佢个巅峰值好劲嗰啲，咁、佢一开即系开与未开之间嘅嘢就系、是、大佬所讲嘅，好大分别嘅，系完全冇力，突然间佢一开你架车系向前弹出去，弹得好明显嘅。但系去到如果你近5年左右买嘅车咧，其实大部分都尤其是德国嘅，佢哋都已经系有 turbo 噶啦。但系佢将个 turbo 咧就校咗系好低转嘅时候已经开始启动，所以咧佢就个方向同以前唔同咗咯。以前系讲嘅佢就系要嗰种巅峰最大嘅马力去突然间狂飙出嚟嘅。但系而家嘅 turbo 咧，佢因为系环保理念去摆咗落去，咁佢就可以用一个细嘅 CC 细嘅引擎做得到同样咁大嘅力度。咁样佢就将嗰个叫 turbo 摆咗喺引擎嘅低端咯。咁你一起 步嗰下其實退保已經著咗，去幫你做緊嘢， 就好啲咯。 所以就起步嘅時候有力嘅，咁、所以點解而家啲車可以2000cc 左右已經過曬300匹馬力，就係、其實咁樣樣。 好嘢，講得好詳細、啊。 仲有另一樣嘢，你都有想問嘅係嘛？就係、有個咩環？ 但我而家唔夠時間播校長啲歌啦、我哋不如留翻下次 又 可以， 又或者我哋可以喺點唱嘅時候我哋播啊，好嘛？ 其實咧頭先提過咧，有啲唔知道，其實我而家我都唔係好肯定係咪真係算一定係叫合法，就係、啲人咪中意裝啲頂巴嘅，即係好似撐住兩個、撐住兩邊咁樣， 係嘛？ 因為譬如用我部車嚟做一個例子啦，咁其實我部車天生係有曬頂巴、底巴，甚至乎引擎嗰個底盤一塊鋼板傷死咗引擎，撐住咗成部車嘅，咁。又系啦，你要睇翻你嗰部车个牌子最顶顶个跑车型号，天生有冇呢啲嘢嘅？如果佢系天生有呢啲嘢嘅，咁即系代表你下面嗰啲型号，任何一部你都可以照版主碗，吸翻晒嗰啲嘢落去部车度。咁佢其实个作用系咩呢？嗱，又唔系真系爱嚟纯飞车嘅。你如果加咗呢啲所谓顶巴底巴，佢其实系将你部车一左右撑实咗嘅。咁、个最大作用就系你坐车嘅时候啦，你转弯，其实个车身冇咗扭动。咁、所以咧，乘客其实佢头晕个情况咧就会减到好轻微啦，因为你架车转弯，其实佢系食咗个地下度，而唔喺你个车顶好似坐船咁样一左一右不停每一个弯去扯你。咁、所以咧，弯路会好咗啦，乘客嗰个乘坐感都会提升咗，舒服咗嘅。 即系所以呢个好，好开心啊！因为咧就帮我整车嘅嗰一位我嘅好朋友啦，因为我嘅细佬啦，佢就讲嘅就话系我哋讲紧嘅就讲得非常之啱。嗰日佢做咗嘅系一啲双离合器波箱 basic setting，、用 software 调校离合器至到出厂嘅标准，所以你架车咧就可以去翻 系啦， 恢复年轻。 所以其实嗰个就已经系好舒服同埋悭油嘅效果，好明显。我都建议大家可以真系去试。了解一下呢， 我覺得咧揸車嘅朋友們咧，嗱呢個我代表自己講啦，揸車嘅朋友好多時咧係真係識揸車嘅啫，即係好多大小嘅問題，第一唔知啦， 冇人問啦， 壞咗咩咩，就算眼燈著眼燈代表咩我都唔知 啊，我成日永遠都打電話俾佢就話，我唔知上緊咩燈啊，其實你 嗰個水行燈咩意思 啊？我永遠都問會唔會爆炸嘅啫， 我代表我自己啦，可能好多精明嘅駕駛者嘅，但我覺得多啲去即係知道去了解咧，唔會咁勤雞嘅， 冇錯，所以呢啲資訊大家知道多啲，袋住喺袋，唔一定要即刻用嘅，但係喺日後真係啱機會嘅時候嚟到嘅時候，大家就會多咗樣嘢，知道誒有個咁嘅選擇。 即系我以前揸个款德嘅车咧，咩都着灯嘅。 哦，系 车胎唔够气又着灯。 系啊， 咁但系我哋作为司机好惊啊嘛，叮一声， 系 着咗眼灯。 同埋佢个叮嗰下真系好惊吓噶。 系啊， 因为我譬如我惨叮都系突然之间佢嗰下嘢， 我都系啊， 唔系温柔叮嚟， 佢唔系噶， 揸住咚嗰下，成个人弹起。 你一定要即刻停架车，咁 样 揸 佢。系咪嗱？个个都试过啲心情，系咪？系啊， 虽然知道咩事我都吓吓。 系啊，你唔好咁吓我，大佬。我咪成日又要打电话俾佢，会唔会爆炸嘅车？ 咩事啊？咩事啊？咁样，其实最惊系有咩咧？个机件灯啊，因为机件灯系代表好多原因 嘅。系嘅 ，engine 个灯死咗啊嘛，我唔知你咩。 不过咧，我可以下次分享一下。 喂，好啊， 其实嗰个德国牌子咧，我试过一次好大镬嘅着灯。 我都试过， 真系噶， 好大镬！可以下一次试下呢一个。 系啊，因为我哋都要知道嗰个危险性喺边度啊。若果唔系嘅，可能就你着开几次嘅话，有少少嘅 就系。同埋点样应对啊？即系你真系出咗事喺条路上面，有一堆嘢可以同大家分享。 我有个朋友试过咧，即系好快讲啦，佢俾石仔啊，定唔知硬穿咗嗰个计油箱，定唔知油箱唔记得。总之翻到屋企之后咧，系架车要 total loss 噶， 好大镬嘅嗰啲情 况。系啊，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好啦，十二点半，多谢晒潮潮， 多谢， 多谢， 多 谢， 多谢。 头先校长首歌咧就要留翻一阵间咧，喺十二点半之后先帮佢播，唔好留下留下都下个礼拜。我哋下礼拜一出播， 留到佢下次再嚟。 咁咧就好似讲咗唔做咁 过分 啊！嗱 ，OK， 好，十二点半，引到几蚊，将你湿到87%。先听咧十二点半新闻同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海关在一件空运货物中检获45公斤怀疑冰毒，估计约值2830万元。海关今个月16日查验一件由墨西哥经香港转运到澳洲，报称重340公斤的热成型机。 海關留意到貨物提供的資料非常少，雖然機件是全新，但是包裝並沒有保護性，只用膠紙包裹。海關人員透過 X 光檢查之後認為有可疑，發現機件有兩種不同的物質，估計不法分子想利用高密度的金屬令到 X 光影像不清晰。海關於是拆開組件進行進一步的檢查，拆除多層的鐵板和鋁板之後，在機件下半部分檢獲懷疑冰毒。星期三凌晨，港島多區發生停電事故，港燈說是由於維修保養期間意外接駁到一條沒有記錄的後備電纜引發短路，觸發供電系統的自動保護機制影響供電。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代表盧偉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涉及人為疏忽，建議檢查程序要做得更好。能源諮詢委員會主席郭振華在另一個電台節目認為是低級和人為錯誤，港燈要為事件負責。根據政府和兩電管制計劃協議，若果港燈平均恢復供電時間在65分鐘之內，可以獲額外 0.015% 准許回報。按照日前停電的情況，港燈可按機制獲回報。郭振華認為有需要設立最低的恢復供電時間，因為若果本港停電超過兩個小時，醫療、緊急服務和金融系統都會受嚴重影響。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名為星艦的重型運載火箭在德州首次試驗發射，火箭升空之後沒多久就爆炸。雖然星艦在升空之後解體，但 SpaceX 內部仍然為實現了試飛目標而歡呼。公司方面早前說，只要火箭清脆地飛離發射台，任何結果都標誌著成功。SpaceX 創辦人馬斯克在社交專頁形容今次試射是激動人心，團隊學到很多知識，下次將在幾個月之後進行。SpaceX 的工程師亦都說，今次試射提供了大量重要資料，為公司繼續進行其他測試鋪平道路。美國太空總署署長尼爾森祝賀 SpaceX 進行了星艦首次綜合飛行測試，形容歷史上每項偉大成就都需要計算一定程度的風險，風險越大回報越大。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仍有驟雨，隨後兩三日天色較為明朗。室外氣温25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0267点，跌129点，总成交47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2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11543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88.95元，跌2.8元。腾讯控股352蚊，跌5蚊。中芯国际24.15元，跌1.45元。商汤2.54元，跌1.9元。盈富基金20.48元，跌1.2元。美团140.5元，升1元。建设银行5.32元，冇升跌。李宁59.25元，升1.85元。中国移动67.65元，升1.5元。中国平安53.35元，跌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8，日元133.86。瑞士法郎0.894，加元1.35，人民币6.885，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566点，跌91点。港金报18,73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0.8美元，卖出2,001.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小心机，山鸟起向天飞，傲然生长。种子的身躯，感到有生机，朝气向天飞，傲然生长。冲出小身躯，摆脱了伤悲，从未怕。 好，总之啊，送俾校长同埋佢今日啲学所有听紧嘅同学仔，好唔好？ 系 好。电话里边有 Kelvin，Hello，Kelvin， 早晨啊 ，Hello，Kelvin。 中岛主持人早晨， 你好啊， 早晨啊。 我哋 好紧张，唔知点讲。 深呼吸先啦。 我哋有一个 password 嘅，系咩啊？你见到我哋或者听到我哋 讲咩啊？ 系乜嘢？知唔知系咩？ 好惊，唔知 好惊，唔系好惊啊！唔知啊，呢个唔系我哋嘅 password 啊！ 你今日好多人，今日好多人点，好多人点唱已经讲咗啦。先生，我想点唱啊！今日我见到有啲人， 我哋嘅密码， 你睇下 先。 喂，我见到你喺 Facebook 都有出现噶，你唔记得咩？吓， 系啊，有冇出现 过？我哋唔好炸底喎，讲咗先生先，快啲。 好惊啊！真系， 唔系好惊啊，系先生啊。 讲咗咪好咯， 四个字啊，惊 咩啫？傻猪嚟 啊！阿巴比哥咁样， 巴比哥 讲乜啊？ 巴比哥啊，你巴比龙啊，你系 巴比哥， 巴比哥，喂，嗰个 Kevin， 做乜嘢啊？ 你今日有啲咩点唱信息啊？ 你食咗乜嘢啊？ 我首先咧就祝我个。上公呢今日生日快乐。 正 日老公啊。 上公叫咩名字 啊，黑字饼。佢叫我名字叫阿天天。我哋叫 天天。天天。 咁同埋即係祝埋我屋企人啊生活快乐啦。 係。 同埋预祝埋阿群体姐姐嘅黑字饼呢 ,5 月4号嘅生日快乐咁样啦。 哇，群体姐姐嘅黑字饼生日你哋都知道啊，犀利。 佢哋而家好犀利啊。 你 嬲 啊， 佢哋冇嬲。 关心大家嘅朋友㗎嘛。 咁你有冇关心过我啊？ 点解要关心？ 有啊，你 啤脚 啊。 你知唔知啊？係啊，佢跛脚喎，大家问下佢啦。 係啊。 所以我就今日好少听到阿群弟弟个把声咯， 我佢不嬲都唔系好出声嘅， 都唔会 嘅，系啊，喺唔应该嘅时候佢就出声啦， 冇错， 佢讲嘢又唔系用只脚讲，点会因为只脚而出声？ 佢借啲耳嘛，我今日同你分享过， 上过一次借啲耳， 我听到你哋做，唔系啊，我听到你哋做节目咧，我已经好辛苦，真系笑， 点解 好辛 苦啊？有时咧，时差日争少近亲啊， 关我哋事啊， 唔关我哋事， 都系关事啊。嗱，总之咧，你带到我哋欢乐咧。是好得欢乐的真的。 好啊， 所有正能量都回来了。 多谢我们好俾心机啊。 继续支持。好啊，好啊，多谢晒。 好。是啊，我又想点唱埋那些 fans。 好啊，你讲 啦。 好。嗯，讲。 宝宝姐姐，群体姐姐，安安，同埋 Queenie。 仲有呢 班长行长。 发发呢 是啦是啦。同埋你 挂一漏万啊。 是啦 所有啦 我哋是啦同埋接通哥哥点埋俾你听啦。 好 ,Calvin 啊。Calvin 啊应该同你个名字差唔多叫 Calvin 我哋接听过。 我哋 Calvin。 你 系 Calvin,Calvin,Calvin,Calvin。 是啊咁我预祝埋五月之星我细佬啦 ,Andy。五月三号五月七号我女同埋我女婿都系五月生日嘅。 好啦，截止啦，截止啦，系啊，一月九月到 嚟， 仲有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OK， 多 谢， 迟啲再打你啦， 拜拜。 好啦，另外阿 Jenny 咧，佢喺网上佢话：先生， 啊呢个可以讲啦。 今日系我个女善晴生日，祝阿善晴生日快乐嘅，开心快活。 Happy birthday！ 先生，呢个歌叫做。 爱在阳光空气中， 希望你中意口水强， 我冇感觉， 你死啊！ 大家 开心，偏偏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又草色深。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偏偏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朝露印。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痴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心。 二台之宝啊，欧瑞强啊， 系啊，冇错啊， 爱在阳光空气中， 冇错，佢系 Albert Ao， 唔系 Albert Lu。 好啦，电话里边有华女 ，Albert Ye 佢唔系 Albert Ye 啦， 华女， 华女 ，Hello，Hello，Hello， 你好啊，华女， 早晨啊，三位主持人， 系啊，华女， 你好 咩？ 系啊， 系啊，点啊？ 你好啊， 你好啊，华女。有啲咩 啊？ 点啊？ 同你差唔多大嘅就就嚟登陆噶啦。 哦。 系啊，我好开心啊！我个女嫁啦，今年九月。 哇，咁好，登陆 系啊， 跟住个女就要嫁啦， 咁啊好咯，开心 咯， 系啊， 佢哋行咗好多年噶啦，已经。 哦，咁始终结婚咯， 好耐冇听人讲个行字啦，行咗几多年？ 系啊，拍拖。 咁咪讲拍拖咯，唔讲唔讲个行字，讲拍拖咯。 系啊， 系。华女，华女咪人啲，有冇听我哋做节目一日？ 我朝朝有听噶。 好，又考下你啦，出条题目。 见到我哋嗌咩 啊？系见到我哋嗌咩啊？ 因为嗰个 password 咧，你哋太嘈，我听唔到啊！ 唔紧要啦， 成 招 啦，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好啦，咁你今日有咩点唱啊？华女， 我个女中意黎明啲歌嘅，哪有一天不想你？ 拣咗啦， 有啦，有啲咩说话想同阿女讲啊？ 我恭喜佢，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就健健康康啦。 好。开心啲吓， 开心嘅华女，恭喜晒， 恭喜晒！ 抬头望雨丝，夜风翻开信纸，你的不迹转传，谈论昨日往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话事。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 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藏，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望想再会寄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藏，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不迷惘。 有啲嘢喺度要立即讲嘅，由于天气不稳定啊，咁原定喺今个星期日咧，即系4月23号喺 K11 Museum 举行嘅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嘅一世睇住你嘅宠物派对咧，将会顺延去到4月30号嘅，请各位准备出席嘅毛孩主人注意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柔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候忍着淡忘，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如夜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藏，许多说话都仍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望想再会寄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藏，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不迷 我哋争取时间啦，我哋听第三位朋友名 Helen。 Helen，Helen 生先生， 标准标准，恭喜你，你可以入闸啦。 我哋好啊，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 先生先生， 你好啊 ，Helen 小姐， 好听喎， 系帮啲 DSE 考生打气 嘅， 好啊，有意义。 特别是我个二生女啊，表二生女 YoYo 啊。佢今日開始考英文啊筆試啦， 嗯 嗯， 係啊，祝佢馬到功成啦， 嗯， 一一咁個 pass 啦， 嗯， 同埋預祝我個表妹5月生日快樂啦， 好，爽快， 仲有冇 啊？係咁先， 想問下咧，你嗰個播嗰個兩小無知咧，仲有冇得播落去㗎？ 哦，咦，你咪嗰個劇啊？哦，因為阿 Brian 同埋阿 Sarah 做星期一啊，兩小無知 啊， 係怕醜仔與怕醜女啊， 係啊， 你想唔想聽落去啊？ 我想，我梗系想啦，我特别中意阿 Brian 嗰、那个嗰、那个怕丑嗰个啊， 个性格， 你中意佢嗰个演绎系咪？ 系啊， 我哋将佢变成一个60集嘅长剧啊，为咗你。OK， 咁、okay, 啊要有埋主题曲噶咯喎， 咩事啊？都唔系你唱啊， 系啊， 我肯定要唱。 阿李丽睿，我想叫你加把劲，叫阿马小强快啲减肥啊！ 点解唔直接叫马小强？你要叫李丽睿，叫马小强加把劲， 因为佢知道我会鞭策佢啊嘛。 系啊，因为佢成日都系喺30几，同埋37寸 半。嗱 ，Helen 啊，我咁样，我敢担保啊吓，佢嚟紧嘅星期一嘅话咧，佢应该都减唔系好到啦，因为佢而家扎扎地地咧，又整顶， 又 整亲只 脚，又夹下夹下， 又夹下夹下， 又唔会行。 整因为整亲只脚，讲要食多啲嘢啊，咁样啦， 又 瞓 多啲 觉 啊，咁样样，休息下咁样样，系啊，补翻只脚又食对几只猪手啊，夜晚 Helen 系啊，咁样 Helen， 你话系咪你啊？你一个问题，你搞。我俾两个人围炸， 我觉得好好， 我 觉得好好。 我想叫你快啲减肥，先系回复你嘅标准身形啊嘛。 咪系咯， 呢 个 系于心何忍啊？你咁样 啦。过去30年呢个佢标准身形嚟噶啦，已经系啊。佢身份证都有呢张相噶，系啊。睇到个肚影都系 佢。佢净系影个肚腩嘅啫，佢冇影个样噶。 唔系，我自己减肥由32都变28噶。 咪系咯。听唔听到啊？ 咁同人唔同噶嘛， 咁咪系 咯。你有斗志啊，冇斗志啊嘛。 佢住喺鹌鹑地带，你谂下，住咗咁多年， 唔系 佢 入边啦，你系啊，我都觉得 系。我一定会 好 ，Helen， 嗯，系同佢个决心有关嘅， 冇错， 嗯。 如果我减到系 阿生阿李丽睿 点啫？ 我想问下咧，可唔可以叫阿紫罗兰姐姐咧讲多啲生果嗰啲血糖指数，即个糖啊？ 好啊。就星期 一因为我最喜意吃生果， 嗯嗯， 啊，同埋咧，我之前同你讲过，我都唔敢饮咁多汽水啊， 不嬲都唔好饮咁多噶啦，知噶啦，系啊，成日都提大家唔好饮咁多 啊， 嗯，好 啊，我都系每日朝头早个早餐都系饮一杯咖啡。 好，咁如果你哋有啲咩嘢你想喺淑女关注组嗰度咧，等阿紫罗兰同大家分享嘅话，都可以话俾我哋知嘅，好冇？ 好 啊， 系啊，多谢 Helen， 多谢， 大家 身 体健康， 系啊，多谢， 好多 谢。 好啦，咁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同大家讲声拜拜，下个礼拜一十点钟再见嘅，好吗？ 好啊， 先生先生， 惊你啊！ 再见咯， 先生先生，走咗，回翻到鹌鹑地带，唔好烦 你，一定系别有用心。 好啦，下个礼拜一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 嗯、 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